埋北部湾以南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达七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同埋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报34,297点，下跌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4,356点，下跌5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86，日元113.86，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327。英镑兑美元1.351，欧元兑美元1.13，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66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7.51美元，卖出1848.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乘风破浪越山海，人间烟火是星辰。刘涛、林峰、卢芳生、柴碧云主演，国剧830呈现《星辰大海》。 方恒之带简爱嚟林氏集团参加竞标会，简爱听到两个女员工私下议论方恒之，就冲过去想同佢哋理论。好在方恒之见到就即刻拦住佢。 国剧830《星辰大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啊，咁啊，而家咧就系嚟到早上嘅6:08，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继续咧都有白权道陪住你哋，咁啊喺一个咧就有少少雨粉嘅早上，咁啊希望大家都 OK 嘅，即系唔好俾啲雨粉又觉得哎呀又落下雨咁样，搞到个人湿湿立立啊，唔好因为咧天气咁啊太过容易影响自己嘅情绪，同一样，亦都唔好因为身边嘅好多小事影响自己嘅情绪，呢样嘢都好紧要。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扭开心机，而家有晨光第一线，白卷号陪住各位听众喺星期三嘅早上见面。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眨下眼已经嚟到2022年嘅1月26号啦。 好快脆咁啊！下个星期咧又已经系过呢个农历年，虽然今年嘅农历年亦都系一个咧同我哋小时候接触嘅农历年系不一样嘅，咁啊，但系我哋都系要面对噶嘛，系咪？人咧经常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挑战，不过咧有阵时嘅挑战会系大啲，有阵时可能细啲，你自己过咗咧都觉得啊冇乜嘢啊，好快脆，好轻松就过咗。咁但系当你遇到一啲比较上大挑战嘅时候，我哋都要用更加多嘅智慧去到咧就是、克服眼前嘅一啲一个又一个嘅危难。成日有好多人都会用一句说话，就系点样可以克服每一个困难啊？除咗有身边嘅朋友、家人陪伴帮忙之外咧，其实最后嘅都系要靠自己。你要同自己讲咧，啊，自己系得嘅，自己系做到嘅，自己系有好多嘅事情系可以克服嘅，对自己有信心，咁你先至咧系叫做成日话赢在起跑线啊嘛。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你自己认为自己嗰个身世啊出生啊冇其他人咁富庶嘅，好似感觉上以社会个界定嚟讲，你输在起跑线嘅时候，你不妨同自己讲，其实唔系啊，我喺心态上已经赢过其他人啦。咁啊，心态就自己控制。如果你连第一步自己心态都做得唔好嘅话咧，你事情啊点会做得好呢？所以你想你自己眼前嘅工作做得顺利嘅，不妨喺自己嘅心入边都同自己讲一句，或者望住块镜啊。同自己讲一句，其实我真系得噶，其实我真系做得好好。你睇我以前做过咁多唔同好嘅事情，用以前嘅一啲成功嘅事情去到再鼓励自己咧，可以加强信心。咁希望大家今日嘅工作以及学习一切顺利，可以好快脆做到你自己想做嘅事情啊！所以我哋一定要谂一谂，我哋有啲乜嘢嘅办法可以令到自己得嘅，然后就多啲同自己讲啊，我真系得噶。做到嘅话就唔使愁啦，做到嘅话起码你可以开心过每一日，做到嘅话起码你唔使每日都愁眉苦面，揾到你自己。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混淆世情，平静里剩下呼吸加心跳。有时不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就得得就得就得得就得就得。 歌嚟自 Nowhere Boys 佢哋嘅 Mountain。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嘅骤雨。今日最高气温系20度嘅。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听紧收音机嘅你咧，我相信呢个钟数起身，应该都系生活繁忙。其实唔少打工仔都鍾意趁住午间休息时间瞓一阵稍作休息嘅。不过唔知你又有冇试过稍作休息之后反而觉得更加攰，好似瞓极都瞓唔够咁呢？最近英国睡眠慈善基金会嘅副总裁就话，原来只要把握几个习惯，就可以喺有限嘅时间之内恢复精神，仲唔会越瞓越攰添。第一个要诀就是要将休息时间限制在20分钟之内。原来20分钟的休息是最好的，所以如果超时的话就很容易会影响晚间的睡眠。另外亦都有指，如果在下午3点钟之后休息呢，就会更加容易影响夜晚的睡觉质素。其次应该呢就要睡在张床上，而不是睡在梳化上面。虽然梳化咧确实系好舒服，同埋好容易令人唔小心瞓着嘅。不过原来人瞓梳化嘅时候会有不良嘅姿势，亦都会令休息之后觉得全身都唔舒服。所以如果真系有需要休息咧，就应该要喺一个轻松嘅环境瞓喺张床度啦，保持安静、幽暗，温度咧大概喺摄氏16至到18度之间。亦都可以放置适合自己的香薰，令到自己更加放松入眠。第三，就应该要依照平时睡之前的习惯进行休息。例如如果你喜欢玩下手机、睇下书、听下音乐的话呢，就要做返一模一样的嘢啦。不过就注意啦，其实玩手机呢唔係好可以帮到你放松心情㗎啫。最后就係唔好过度依赖午睡。因为就算有良好的午睡，都取代不到夜晚适当的休眠。专家提醒大家，如果有睡眠问题并且觉得困扰的话，就应该要尽快求医了。讲到这里，我都希望你可以精精神神，朝朝早准时六点钟起身，听着我们晨光第一线。 微风送归家，人疲倦得可怕，谁愿意再增加心里的牵挂，为求一壶浓茶，来平静内心的风沙。沉默地躺下，谁料电话响起，他方的你的话，这一刹那，人完全像不懂说话。唯讲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 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摇电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无言地对话，延续这牵挂，如窗边偷偷先退的落霞，正不能探视，传来流泪声音沙哑。一声你好吗？在那天，为你哭过恨过，在那天，留下了伤心的我。当初一切重逢时，再不讲他。今天的你好吗？在这天，若你竟挂念我，在这天。话给我，知不知道？愁绪现在天天增加，唯讲一声你好吗？ 最近经常听到乜乜群组感染，由火锅店群组到酒吧群组，仲有跳舞群组，无论系做乜嘢都好，都系一个群组。 所谓群组，自然就有好多人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尽量少啲去人多嘅地方，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6:22，出边室外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9%啊。喺清朝末年嘅时间，咁啊官场咧都系好多危机嘅，大部分嘅官员嘅职位咧，原来哇，好多时都系用钱买翻嚟噶，或者凭借啲权贵，唔似得而家咧咁嘅社会啦，就咁光明啊吓。好啦。咁啊喺朝廷底下，当年啊清朝嘅时间，咁啊各省嘅总督啊同埋嗰啲嘅巡抚考核官员，都会咧就系、是、有好多唔同嘅黑暗历史喺度。其中一件事系咁噶，湖南嘅巡抚对呢件事咧特别嘅认真。好啦，佢哋话到咧喺一个嘅考试上边，一定要亲自去到监考。务求咧，希望朝廷选出嚟嘅系人才之中嘅人才。考试啱啱开始嘅时候，两个监巡嘅官员，就捉到一个慕名顶替嘅考试嘅人。例如，佢叫陈一义嘅，对一对个人望一望个样，以前点知佢唔系陈一义嘅咧？可能有身份证咧。好，总之咧，古仔就系咁嘅，就话到，揾到你系顶替嘅。於是乎就话到啦，按照考试嘅規矩，慕名顶替嘅人一定要准备打藤条。好啦， 於是乎巡抚大人呢就下令啦。哦，今日一定要将佢喺呢个陈条嘅刑罚，仲要公开咁去到罚。其他官员听到之后呢都过嚟睇下啦。哇，喺真係叫做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嚟到监考就即刻就做到嘢喎。点知等咗半日之后乜鬼声都冇。是原来这一名慕名顶替的人呢啊，原来呢是其中一个县的知府请过来的。知府呢是巡抚的亲戚，所以这件事呢最终就是有一个叫做虎头蛇尾的下场啦。好彩我们今天的社会就不是这样啫。不过呢我们又一引申到，原来虎头蛇尾呢就是这样来的。我来比喻啲乜嘢呢？比喻呢就係做一啲嘅事情，开头嘅时候声势好浩大，后嚟呢就慢慢松懈咗落嚟，搞到呢就係有始就冇终。虽然头先就用咗一个呢就清朝官场嘅比喻去到做演绎啦，但係其实我哋好多时喺生活上嘅学习啊，喺工作上嘅一啲嘅事情呢都好难见唔到虎头蛇尾。你会唔会演绎虎头蛇尾嘅其中一人一个人呢？如果系嘅话咧，咁你可能都要谂谂计啦。点可以令到自己咧唔好再虎头蛇尾，做事有始有终，咁样你啊更加容易成功。 轻轻 要确信我未来很璀璨。 一首歌曲来自 Misha 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时间来到早上的六点半钟，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第三批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一架运送物资的飞机降落首都基辅的国际机场，主要包括武器装备和弹药，将会提供给乌克兰武装部队。美国已经在上星期将两批近170吨的军火空运到乌克兰，英国亦都在上星期向乌克兰空运多批军火，包括轻型反坦克武器。另外，乌克兰成立领土防卫部队指挥部，武装力量增加11000人。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说，其中10000人属于领土防卫部队，1000人属于特种作战部队。领土防卫部队在全部边境地区已经完成70%部署工作。英国新增9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5800多宗，再多439名患者死亡，单日死亡人数是去年二月以来最高。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大幅增加，反映周末期间通报滞后。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本月14日的一星期内，一共有1382名新冠患者死亡，比前一星期增加50%，亦是自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数字。警方在西贡南围村检获市值约2000万元的怀疑海洛因，拘捕一名男子，他被控两项贩毒罪，今日稍后提堂。毒品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星期一突击搜查南围村一间村屋，拘捕屋内一名男子，并在屋内和他的私家车上检获10多公斤怀疑海洛因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寒冷，除夕同埋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系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和失聪，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不声不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31。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里。 当你去过的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不同情况发出提示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了。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朝早6:36嘅时间啦，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啊，除咗咧喺晨光入边有白元浩直播室入边陪住你之外，仲有咧打电话俾 Kitty。早晨啊 ，Kitty。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晨光嘅听众。 今日朝头早我翻嚟嘅时候咧，都雨粉飞飞啊，咁所以如果你驾驶人士咧，都要分外小心啊，唔好谂住贪快，地面上面都有啲积水啊，容易跣胎啊。 哦，系啊，咁啊，咁等我而家出去帮你望下现在嘅情况又系点先。 系啦，睇下头先嗰啲雨粉啊，过咗嗰阵风味，咁啊，如果过咗啲雨云啊 ，OK 啲。 好大雾啊！寻日我就见到，即系完全系能见到。 嗯，啊，可能大雾到，唔见咗，有冇声啊？ 咦，冻过之前前日你打俾我朝头早啊，今日。嗱、 嗯， 都虽然咧佢就冇乜风嘅，我暂时呢个位，即系你唔会见到啲树吹喐啦。 嗯、 但系咧就有嗰、那个，哇，有啲冻冻地嗰啲冷空气嘅感觉啊！今日系咪一定低过17度啦？ 唔系、哦，而家系18度喎、 哦。啊，而家18度啊？ 系啊，相对湿度89%，咁所以今、 哦、 今朝嗰啲咧就系叫咩啊？湿冻啊！ 新界地区低2度嘛， 系啊，都唔出奇啊。咁啊，同埋我哋而家个天气显示屏咧，其实就系、是天文台俾我哋嗰、那个整体气温嚟嘅。咁如果你话喂，原来每一区嗰温度咧都可能有啲唔同噶、哦，咁样咁啊又唔出奇嘅，系咪？好似嗱，而家我搵翻天文台嗰个应用程式咧，其实佢都话俾我听，我身处嘅位置九龙塘咧系16.9度嘅。 哦，系啊， 系啊。 咁即係可能某啲地方高温啲係咪呢？ 应该係啦。係啦。不过有陣时呢、嗯、我自己觉得过咗个獅子山之后呢，啲温度又会有啲不一样嘅。好似硬係觉得你觉唔觉，即係无论係空气呀、啊、定还是温度呀、啊、你都发觉咦好似争咁啲喎，啲空气突然间清新咗喎、 啊。同埋嗰、那个温即係嗰个有时落雨都会啦，即係你喺獅子山嘅一邊揸車去另外一邊咧，即係明明落緊雨啊嘛，過一條隧道，過一座山之後冇咗雨 啊，會係啊係啊，差好遠噶，所以嗰座山咧就隔住咗好似兩邊嘅天氣咁樣，都幾得意啊！我覺得呢個 係啊，但係暫時咧都太陽住，同埋見到都係仲係即係好似你講好潮濕啦，好大霧啦，咁、唔知係咪都會即係遮住咗？因為我記得尋日都係咪唔係好大太陽噶？ 尋日唔係啊，都有啲陰天嘅。其實尋日 係咯，係咯，係咯，所以我諗今日可能都有少少陰陰天啊。不過咧、大家就要注意啦。我知道即係嚟緊禮拜六開始又再轉涼啦。 係啊， 跟住到新年嗰幾日應該都會相當清涼啦。 係啊， 咁大家我唔知道有冇好似我咁樣啦。我一聽到呢個消息，我就我諗定新年嘅時候我應該穿咩衫咧？如果比較凍嘅話， 有啲咩配襯呢？都會揾翻嗰啲。 你有冇買新衫先？今年 一件咯，有人買俾我嘛。今年有一件新衫。 咁好，係咯，因為以前即係媽咪都會話啊，新年咧又買定啲新衫新鞋，拜年嘅時候著。咁但係慢慢大個咗嘅時候咧， 你根本未到新年咧，就忍唔住拆咗噶啦嘛。 系啊， 已经拆咗，跟住屋企人就会话你：，哎呀，都系要留翻新年先着咯咁样。 啊，其实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即系可能我哋呢啲咧已经系新派啲啊，成日觉得咁有新嘢，梗系早买早享受啦，系咪？ 我唔知道我可唔可以咁样同我妈讲咧吓，你个人新派啲啦咁样。 系啊，应该得嘅，都冇乜嘢啊，系咪？总之你肯着咪得咯。 不过即系你如果有件新衫、新年着咁样，咁、那个感觉又真系几开心嘅，即系所有嘢都好似新嘅开始咁。咁所以你我有冇新衫咧？我之前有买到一件嘅，咁都算系冇着过出街嘅，有件外套，咁同埋都特登系红色嘅，希望新年嘅时候可以着啦。 哦，你会着重系新嘅衫多啲啊，定系新嘅饰物多啲咧？你会想入边样多啲啊？ 新嘅衫咯，饰物就未必个个睇到 啊。哦，耳环嗰啲都好容易睇到啊。 耳环我又平时都买得多嘅，所以又冇乜特别感觉。可能衫会觉得即系成个感觉，你知道新衫又有一种味道噶嘛？佢自己即系你拆出嚟着嘅时候咧。咁所以就即係嗰个感觉会大啲囉。 嗯，咁係嘅。咁大家睇下农历新年嘅时候会唔会准备定啲新嘅衣服啊，添置下，咁令到自己有一个新年嘅气氛。冇错啦，呢样嘢紧要。好啦，咁你都快啲返嚟啦，转头见。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喎、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百科。 之前睇过个新闻报道咧，就话到咁嘅，话有大学研究咧，香港小童啊湿疹、鼻敏感嘅病发率咧就上升，咁啊或者咧就系同呢个疫情啊，即系疫情底下少出外咧系有关嘅。啊，我就好彩啦，因为湿疹咧我就好似都冇乜咁样嘅。咁但系鼻敏感咧，有阵时朝头早咧都会有嗰一只嘅少少流鼻水，咁我自己都有办法咧去到处理下佢嘅。啊，同样系研究比18年前咧，咁的而且确咧系又高咗10%，咁啊都几令人觉得咧就系、是、需要好好地关注一下呢一个湿疹带嚟嘅一啲嘅麻烦。咁你话喂湿疹，湿疹系啲咩嚟嘅咧？其实佢咧系没有呢个传染性嘅皮肤疾病。咁啊，小童啊。喺濕疹啊，多數咧都係譬如面額啊、唇邊啊、手腕啊、嗰啲爭嘅位啊，或者小腹嗰啲接紋等等嘅。嗰啲話成因咧可以有好多嘅，咁啊當中當然係其中一個咧遺傳，仲有咧就係同一啲譬如致敏源啊，例如灰塵、羊毛、花粉、寵物嘅毛或者皮屑。甚至乎有机会同食物入面嘅蛋白质，例如系鸡蛋啊、海产啊、奶类、牛肉、花生咧，都可能有机会有关联嘅。我自己呢朝头早嗰只，譬如鼻，净系讲鼻敏感啦，咁啊，都应该系个空气入面嘅尘啊，或者花粉啊、湿度呢类咧系有关。咁啊，通通佢咧，咁啊，好快脆咧就已经解决咗呢个问题啦。但如果讲翻湿疹嘅症状咧，其实可能会令到你嘅皮肤痕痒，你会表面有啲好干燥啊、红肿啊，严重起上嚟更加会有水泡，水泡爆裂，皮肤亦都会有水出现噶。患处咧，咁啊，皮肤亦都变厚啦，变得好粗，咁皮肤上嘅纹理咧，仲非常非常之明显。咁如果你话引发其他敏感嘅情况嘅话，可能会令到你有鼻敏感，甚至乎系哮喘噶。你话喂点样处理啊，或者简单嘅护理啊？首先啊，冲凉嘅时间就唔好太耐，因为冲凉时间太耐就会洗走身体入面嘅油脂，令到你嘅皮肤更加咧就系干，而且水温更加要调节到咧就系适中，千祈唔好用太热嘅水咧去到冲。而冲凉嘅时间更加就唔好用毛巾或者海绵啊，大力咁样去到摩擦你皮肤，以免咧就造成一啲额外不必要嘅刺激嘅。而家你话啲衫方面又应该点样做呢？应该就揀选一些吸汗、通爽、纯棉的衣物，穿上一些御寒的衣服，例如是羊毛衣， 一啲绒毛嘅时间咧，就尽量都唔好令到佢哋直接接触呢一个皮肤啦。飲食方面都要問一問醫師啦，自己到底喺邊一方面比較上容易敏感，盡量去到避免同埋小心飲食。居住的環境同樣都是重要的，最緊要就是避免屋企就太多呢一類型嘅灰塵，盡量保持住家居嘅清潔，咁亦都唔好用地氈啊，一啲絨嘅梳化或者絨毛嘅玩具。咁如果对某一种嘅动物或者植物咧系有敏感嘅，亦都咧就谂办法点样去到解决啦。有啲人咧就话到，喂，其实你同啲小动物啊，某一啲嘅植物咧一齐相处咗一段时间，你就可以适应嘅。系嘅，的而且确咧有部分人咧系可以嘅。咁当然啦，一个咁深嘅难题又要交俾医生问一问啦。小朋友好多时咧就会因为如果有湿疹，搞到面上面红斑啊、变厚啊或者变粗嘅皮肤咧，就会觉得好难为情，甚至乎咧就有机会啊就俾同学排斥噶。其实父母咧应该对呢一类嘅小朋友多啲嘅体谅同埋关心，耐心解释俾佢听，其实咧湿疹系唔会传染噶。当然如果你话我哋同学仔有啲湿疹嘅，咁其实亦都咧就系好似如常咁同佢生活咧，其实就最好啦。至于护理皮肤方面，当然可以服用一些药物，经过医生处方之后也要定期复诊，一有些什么情况的时候尽可能都尽快去到就找医生帮一帮。湿疹有些人会比较上难断尾，但其实都是一个可以医治的，希望大家有一个靓靓的皮肤去到迎接这个农历新年。早上的时间来到早上的6:46， 也敢跟你非车似错，偏偏要我安坐，文清得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观众几多？当你越是看轻我，你越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框框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But I'm killing anyways, did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reach and down the show.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5 好吗，擦伤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 What you waiting for? 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 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晨光第一線 KOL 系列。 早晨，早晨，嚟到星期三早上嘅职场 KOL， 我哋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上到嚟噶，哇！ 大家早晨啊！ 你话就话叫 Circle 最近 lift 咗咁多嘅啲阴公猪咯，咩事啊？你压力大啊？ 哇！通常我有个同事咧，佢见到我咁样讲，佢会咁样问我嘅。 吓、 啊，你近排准备跑步咧、嗯？有啲嘢咧，即系累积得太多咧，可能我哋会固步自封啊，唔、会进展啊。 系。 所以咧，除咗我哋過去經歷咗嘅可以即係整理自己嘅好嘅經驗啦，咁我哋都要展望將來噶嘛， 係咪？ 咁你喺工作間咧，屋企都要嘅，但係我哋即係都想同聽眾去講下，喂，如果喺 office 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啲嘅需要去幫手整理一下 office 都得噶， 係啊， 即係整理 office 整理下自己好多嘢嘅。咁所以咧，有個詞語成日都聽嘅，近年就叫斷捨離啦。咁、我今日咧就趁住年尾咧。又再去同大家重温一下，咁、我都为着办公室咧，都做咗几个点咧，可以同大家去倾下嘅。 即系 exercise 嚟嘅，今日呢个系嘛？ 系啊， 算唔算啊？ 即系我哋话最重要咧，其实你要分类去处理先。就算我今日话俾你听，今日系大扫除日， 系啊， 从何入手啊？即系唔好讲屋企先啊，屋企都好大件事啊。如果你喺 office 嘅话，都少 大扫除， 兼顾啲啦。 等指示嘅啫，你点知边啲 confidential 唔抌得啊？ 咁自己个位都有好多， 自己个位嗰啲抌得啦。 我唔知你。 既然你今日讲得断舍离嘅， 平时屋企个书台或者 我真 你个习惯 系 点样嘅咧？ 我 未见过。 我白元浩呢个人咧，系最中意抌嘢嘅，因为咧、我先唔讲你嗰个断舍离，因为我成日觉得堆得太多嘢咧，好多陈俗嘢喺度。你不如咧、 我初时以为你话好多尘，系真系都会好多尘。 系啦，好多陈俗嘢喺度。抌咗佢，个人咧，我觉得会冇咁多烦恼。 嗯， 你要 happy 之前咧，你首先要令到自己咧唔好咁 sad。 嗯， 如果你见得太多呢啲咁嘅嘢，太多令到你嘅脑入边会思考得一啲好钻牛角尖嘅嘢，或者好多事实摆咗喺眼前嘅时候咧，令到你唔舒服，你不如抌咗佢啦。 系啊，所以咧，其实断舍离咧，我好欣赏咧，即系能够将一啲 concept 整合嘅呢一个即系发起人啊。咁即係我知道都係日本嗰邊嚟先嘅。 嚇！哇！呢、這個你咁講，你而家你熟過我啦，我唔有啊。 咁跟住咧就。依家呢幾年都好盛行，我亦都睇到身邊好多朋友開始咧係行動啊。咁同埋頭先即係小柏都講得好啱啊，即係都會俾啲時間自己咧，年尾就最好噶啦，即係大掃除，年28洗邋遢。咁啊，俾自己一個動力啦，去清理一下自己公司裏邊一年累積咗要處理嘅嘢，甚至乎可能。幾年啊，係咯，最近我見到有個朋友喺網上面 post 咗一張相，話佢雪櫃有支08年嘅有醬汁喺雪櫃，佢終於清咗出嚟啦。 其實有陣時候就算係講自己衣櫃嘅衣服都好啦，我有個 guideline 嘅，除非嗰件衣服係一個好特別嘅感情喺度，如果唔係咧，正常一件衫咧，其實如果兩年你都冇掂過佢，兩年都冇著過咧，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即係捐贈。 你講得好好啊，即係咧嗰個發起人啊，嗰、那個作者咧，即係有寫書啦、斷捨離，而家都好多噶啦。咁佢講到有一個重點咧， 就係我頭先講嗰個， 好緊要咧就是。系佢其实是英文嚟嘅，叫 Sparks of Joy， 即系会唔会你拎起嗰样嘢？譬如我而家拎起呢本书，会唔会令到你有一下即系我亦啦，即系有啲闪然嘅一啲开心啊、心动啊，即系你有头先讲话你有感觉噶嘛、就算你买嗰件衫、应该系你买嗰刻应该系。有原因嘅，但系当你再整理佢嘅时候咧，随着岁月啊，可能我已经唔啱着。你拎起嗰 件，系啦，你瘦得滞啦。 廿五寸嘅裙嘅时候，而家我23寸要都系松嘅时候，即系个感觉唔同。你尝试去同一啲 听众有好多幻想，你讲你23寸要，跟住咧 夸张化啊嘛。不过我想分享一下咧，我都有几个类别咧分咗，你哋可以咧即系喺办公室咧会唔会先处理咗？逐樣逐樣處理，如果唔係咧，就好論盡啦。第一樣頭先就講啊，嗰啲紙張類啊，無論 notes 啦，你開完會嗰啲 minutes 啊，同老闆來來回回好多 version 嗰啲嘢，就你就先處理咗佢啦。即係有啲好明顯嘅就 睡咗佢啦。如果你解決唔到嘅，揾咗座山啦，待解決嘅咁樣，有感情嘅 looks 嗰啲。第二類咧，我就稱之為咧嘢食類啊。 嗯， 因為其實之前我都有分享就啊，辦公室都可以好多唔同嘅食物啦、啊，可能堆積如山嘅、我都即係舉手投降，誒唔係投降，我認先，我都有好多買咗好多喺我身後邊個櫃嗰度嘅。咁啊，年尾係時候，亦都要整理一下。亦都感受點解我會買咗呢盒茶嘅？點解我會買咗呢個糖咧？係 啊，係啊， 係 啊！ 我係要轉贈俾人啦，定係繼續擺喺度眼冤呢？ 喂，又插好，即係插多一句啊！其實你多啲審視自己現有嘅物件，點解會喺度咧？當你再去想買嘢嘅時候，你就 知㗎啦， 你就知道其實呢樣諗話咧，我未必需要， 唔知點解買咯。 跟住就會發覺，我不如忍手唔買咯。係 啦，又檢視自己個生活模式。係 啊，係啊，係啊，又少件垃圾。 因為我喺辦公室之前咧揾到兩盒午餐肉啊，跟住原來我同事都唔記得咗自己買咗，跟住我就話你送俾我拎去旅行啦，我會煮飯啊咁，佢又好開心處理咗啦、你下次唔好再買啦。 係咯，係咯，係咯。 係啦，咁即係好好。你頭先講嘅嘢，咁第三樣嘢咧就係啲email 啊。電腦裡面嗰啲 file 啊，尤其是你桌面咧，好多人好興。 我明白， 系啊，满晒咁样咧。 尝试下做一个方法啦，呢个好大挑战。 系 睇都唔好睇，揿嗰个 O 嗰个掣，然后再揿多个 delete， 睇都唔睇。 好大勇气喎，呢个真系唔得咁样。 呢下真系断舍离啊！话俾你听。 跟住啦，第 唔回应我， 我唔回应你啊，因为好惊啊呢样嘢。好似啦，第四样嘢咧就系一啲小嘅物件啊，即系你台面可能有好多买落 精品咯、 精品类或同埋卡片。 嗯， 即我都歸納埋喺呢一個 卡片咧。我近呢幾年已經有一個好嘅套路， 我每 一次係啊，每一次同人交換卡片嘅時候咧，我就會同佢講卡片咧可以交換，或者有陣時卡片派曬未印好咧，我都會用呢個方法嘅。我就會攞咗電話出嚟，不如直接你俾個 QR code 我， 係 我將你嗰、那個 依家有就係 係 啊，即係呢幾年，所以我話可以直接用呢個方法啦，係咪先？咁你有陣時卡片嘅仲好啦，譬如有陣時我對住啲日本朋友嘅時候咧。大家好認真，交換卡片嗰個又鞠曬躬又成咁，但我攞個電話成日八零一，不如交換個嚇，叫下曲啊，做下 friend 啦咁，佢哋個感覺咧會 friendly 好多，而且因為即刻入咗個電話嘛。你通常啲卡片咧係我哋唔見噶， 咁跟住我就會延伸啦，就是、原來新一代咧就係要清理下嗰個通訊錄嘅，係啦，即係卡片咧就即係。實體啦， 哦、 你頭先講嗰個咧就唔係實體啦，但係你可能會一路累積咗好多咧唔關事， 係 即係或者唔會再聯絡嘅人。 即係好似我有啲 friend 咧喺 Facebook 上面都係佢耐唔耐會自己擺咗上去就話而家做一個清洗體行動。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我每一次都會留言就係話我希望下個禮拜。仲見到你， 哦、 如果唔係我就俾佢清走咗。 其實咧，無論我諗大約幫手分呢幾類型都好啦，就都想大家可以行動啊，去即係斷捨離一下。我亦都有一個 tips 啦，如果大家真係覺得有困難嘅，身邊嘅同事朋友可以幫手。即係提供意見， 幫手 你自己咧一定咧係會有感受啲嘅。 嗯。 由人哋去話翻俾你聽，究竟你仲有冇用㗎？咁呢啲反問咧係好有用，因為我真係試過，我好多謝各位朋友。 咁、不如我幫你清咗你個 email 先啦。 好，delete all 係咪？其實冇事嘅，冇事。 係啊，其實真係話俾你，真係冇事㗎。係 啊， 人哋又有個底。你話俾我，我個 email 壞咗啊，你 send 翻俾我啦。咁你搞掂啦。 咁但係你處理咗一啲你覺得容易 handle 嘅先容易處理嘅先慢慢挑戰啲勁嘅。 慢慢嚟啦，一步一步嚟， 加油啊大家！ 唔該曬，衰哥， 拜拜。 系啦，早上嘅时间咁啊，等大家都要谂一谂啊，到底断舍离嗰个技巧喺边度咧？咁啊，头先都讲过就系话，喺衣柜入边有啲你见到哇，都两年咯，都冇喐过嗰啲衫咁，你真系要谂下，可能拎出去捐赠啊，送俾啲有需要嘅人。有啲因为呢个叫做衫都有速食文化啊嘛，系咪先？咁啊变咗好多衫咧，其实买咗翻嚟嘅时候，有啲人就系、是、哇一买嘅时候减价咁买咗一大扎，然后咧就发觉都冇用过嘅，冇着过嘅，咁嗰啲咧就更加千祈唔好浪费啊吓！时间嚟到早上嘅6:59啦，咁啊转头咧会分途广播，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由6:00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10:00，呢个时间啊先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二台我哋再见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00到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财经第一线投资 O2O 有乜嘢着数？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考到做一名演员。 我参加新时代奋斗者的原因是这个 program 的名字吸引了我。 I got that fire. 密切留意香港电台新时代奋斗者即将诞生。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2013年的美国爱国者日，如常举行一年一度的波士顿马拉松，超过20,000名跑手、500,000围观民众投入于热烈竞赛气氛当中，并不知道死神逼近。 一对青年兄弟在终点线附近引爆由压力煲改装的炸弹，由于混入大量铁钉、钢珠等，威力大增，酿成三死264伤，众多伤者更需要截肢。究竟凶徒和这些陌生人有什么仇怨？ 事发三日之后，两名疑凶相貌曝光，分别是19岁学生赵哈尔以及他26岁的哥哥查纳耶夫，原来是一宗孤狼式本土恐袭。 这两兄弟得知被通缉之后，带着五枚炸弹前往纽约时代广场，计划策动另一场袭击，而为了得到更多武器，他们甚至杀死麻省理工学院一名校警。其后两人在逃避追捕时与警方发生激烈枪战，哥哥被击毙，弟弟被枪伤，翌日被捕。 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亦都将事件称为恐袭，但是赵哈尔最终被起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致人死等30项罪名。他受审的时候承认受极端宗教信仰影响，以报复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 庭上有多项证据支持这个说法。赵哈尔的电脑内有恐怖组织阿尔盖达领袖奥拉基的录音，以及这个组织发行的杂志副本，证实二人从杂志中学习制造炸弹。 赵哈尔2015年被判处死刑，检察官欧提兹表示判决公正稳当，并指赵哈尔需要为罪行付出生命代价。 但是联邦上诉法院后来推翻死刑裁决，改判终身监禁。联邦政府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或者会恢复赵哈尔的死刑判决。 美国有报章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分析发现，2020年美国本土恐怖主义和袭击事件有73宗，是有史以来最高。美国政府2021年6月发表首份应对本土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报告，加强情报分析以及共享。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组织联会代表、香港肝病学会前会长陆正刚医生： 我想大部分的乙型肝炎患者咧，举个例，我哋头先讲嗰啲啊，乙型肝炎食紧一啲抗病毒药嘅，咁其实对于佢哋个接种疫苗系冇乜嘢影响嘅，佢一样可以照正常咁考虑去接种就可以噶啦。其实如果佢哋接种呢一个新冠疫苗嘅话咧，就唔需要去啊中断或者停止佢哋嗰啲食紧嘅药咯。因為呢個藥係有效保持佢哋嗰個肝炎嘅控制啊嘛，咁對嗰個疫苗接種亦都冇咩相互嘅排斥嘅影響嘅，即係有啲情形咧，有啲肝病嘅人 就或者更加需要去疫苗的保護的、 嗯、 因為有些研究如果我們看回在一些慢性肝病的人裏面、 嗯、 假如他們是惹上了新冠病毒病的話他們那個重症的機會高一點的、 嗯 啊、也有些報告指出那個死亡率是高過一些本身沒有慢性肝病的人的其他一些肝病可能如果很特殊的情況或者真的要請教他們醫生了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 早晨啊，朝早7:09嘅时间，咁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小白同大家一起望一望。今日都有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各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另外一張咧，咁啊講到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嶺新圍大嶺靶場進行射擊練習。日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懸掛紅旗指示；夜間練習時，各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 唔知道會唔會落雨呢？ 我點知道啊？ 陣間會唔會塞車㗎？ 你問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咁啊有阿 Didi 喺度，早晨 Didi，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出边18度嘅气温，不过朝头早有啲雨粉飞飞啊，唔知道有冇影响到啲交通嘅情况咧吓？ 啊，暂时都未有啊，因为第一时间上早，第二路面冇乜车，系咪先？咁、但系咧都有强检啦，影响到封路，大家都要留意噶。 嗯， 就喺土瓜湾嘅炮仗街啦，去木厂街方向。介乎上鄉道至到馬坑涌道一段咧，仍然係全線封閉嘅。咁、另外啦，紅光街都係唯一行車線封閉噶。咁我再講多次啦，就係、封咗一段嘅炮仗街去木廠街方向啦。咁另外紅光街嘅唯一行車線咧都係封閉嘅。咁而深水埗方面啦，都係受強檢影響，元州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線封咗。元州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北河街的快线就封了嘅，咁、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小白。 我哋见到嗰啲即系强检啊，嗰啲新闻消息咧、其实呢段时间都睇好多 啊。系啊， 即系每一次睇到嘅时候，虽然咧人系咁嘅，好容易睇到滑牙，即系话啊都好似冇乜嘢啊咁样。不过其实每一次我哋都应该咧就有个好警惕嘅心啊。呢一个地方又有啲要强检，当我哋希望每一次边一栋大厦强检都唔希望再见到有啲新嘅病征喺度啦， 系 咪新嘅人喺度啦？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强检，大家就要多啲合作啦。啊！即係如果有人拍門，哇！要強檢啊，咁啊開門俾佢快啲完成嗰個程序咧，咁啊快啲做完，咁啊快啲去擊佢呢個疫情啊嘛。 係咯，同埋呢段時間真係最好都係唔好周圍去。 係啊， 我都覺得應該係咁樣。 冇錯啦，即係就團年飯咁，我自己屋企咧都話咗，今年個團年飯就 取消。 取消 哦， 系啦，取消咗佢啦，唔好，因为我仲有两个家姐嘅，咁、即系会唔会一齐坐低食餐饭咧？咁、大家都话，唔好啦，我哋又喺唔同区嗰度咁样，咁如果又走埋一齐，又怕担心会唔会又交叉感染啊？万一原来其中一个有嘅，咁大家好多呢啲咁担心喺度嘅时候咧，不如就话啊，不如今年咧就又唔系取消嘅延期。 系，我延期系咯，冇所谓，食饭迟啲食啫嘛。 唔好谂延期到几时，总之延期先系啦。咁疫情一完或者缓和嘅时候，到时再考虑下食翻嗰餐饭咯。 系啦，冇乜所谓嘅，做唔做自可开心就得啦。迟啲冇乜所谓，我觉得。 系咯，啱啊，啱啊。 咁啊，讲开呢样嘢咧，小白，我讲俾你听啦。我早前咧就唔系早前，早几日咧就睇报纸，睇其他媒体都有讲，大家留意啊。警方咧就会打击酒后啦、药后啦。驾驶、非法赛车、非法改装车辆、超速行驶呢啲等等嘅交通违例事项啊，咁点解咧？因为咧，因为接近呢一个农历新年期间，警方已经讲咗啦，会严厉执法打击相关嘅违例罪行。咁咧，睇到报纸都讲啦，喺近排咧，好短短时间啦，已经发现咗有17架咧私家车怀疑非法改装，就唔符合呢个法例规定嘅。咁佢哋多数改装，你知改装咩咧？多数系会改装咩啊？死气喉啦，车尾嘅定风翼啦，就突咗出去个车身啦，改装胎盘。 擋風玻璃呢啲咁，全部都係即係不嗰、個擋風玻璃，可能爛啲嗰啲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全部都係違例嘅。咁但係你要知道，呢啲對司機同埋對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咧，都會構成危險噶。 係啊， 咁我頭先講咗啦，改裝啦。咁另外咧，亦都偵測到啊。你知有好多自動嘢噶嘛？你知電子嘢好犀利嘅。咁啊，偵測到好多車輛咧，涉及咩啊？超速。 哦， 系啦，同埋拘捕咗一啲咧，男司机、女司机又好啦，酒后驾驶。 酒后驾驶咧，真系好错嘅一件事嚟嘅。 系啊，累己累人。 累己累人啊！咁如果你话除咗酒后驾驶之外，非法改装车，我其实只系我驾驶人士啦。 嗯、 有阵时都会见到咧，警方喺路边嗰度咧就有啲叫做 侦察器 啦，侦察器或者路障。咁佢见到嗰啲咧就疑似改装嘅车咧，都会叫佢咧就停埋一边。 系。 然后我就有见到哇，几个阿 Sir 喺度开佢车头盖，周围。照啊，我估啦，咁啊，應該都係睇下佢入邊嘅，譬如引擎啊，跟住望下佢死氣喉，又望下死氣喉嘅時候，睇下會唔會有改裝啊咁樣。有陣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咧。我自己就心態啦，駕駛咧都係代步嘅啫。係 啊， 同埋如果 唔係賽車， 係啦，架車如果太大聲嘅時候，有陣時半夜三更咧，唔知爹哋有冇經驗？ 好討厭，我有啊，因為我都住喺高速公路附近噶嘛。 係咯， 哇！真係聽到佢冚冚聲，嗡嗡 冚聲，即係唔知道以為自己去澳門咁樣。 係啊，真係討厭啊！大佬，你真係為人為己啊？點解人、香港人點解唔好咁自私啊？真係，我真係好討厭啊！ 係啊，咁啊真係為己為人啊嚇，咁啊非法改裝車咧又係一個問題嚟嘅。 冇錯，咁啊但係。话俾大家听啊，所有呢啲嘅罚则咧都唔轻噶。嗱、 啊， 毒后、药后驾驶啦，一经定罪啊，最高罚款25,000啦，同埋会点啊，监禁3年嘅。 哇！ 系啊，所以甚至咧系可以终身取消你嘅资格驾驶噶。 系。 系啦，咁另外啦，讲翻啦，咁非法改装车辆又点样咧？咁、 啊、 都系啦，可以暂时一定会吊销你嘅牌照啦。 系。 同埋司机、车主都会被遭检控噶。 系。 你唔好以為淨係個車主啊，司機、車主都會被檢控。可能架車你借俾人揸，啊咁你都大件事。 哦， 依樣嘢要清楚。 係一齊要受呢個刑責。 被檢控啊， 係啦， 最高罰款咧就10,000元同埋監禁6個月㗎。 哇，我真係好唔想咁無端端，因為希望改裝架車搞到自己坐監啊。 係，其實係啊，有時嗱，嗰啲小白，哇，你架靚車借嚟揸下咁樣。咁你都有犯法㗎， 系啊！ 你嚟睇下你個朋友係咩人咯，係咪？ 如果架車冇改裝嘅，咁冇所謂 啦。咁當然啦，係啦。咁如果係乖乖地啊，唔會話超速嘅，咁啊正正常常嘅，咁啊 OK 嘅。好啦，最後呢一個咧係咩啊？哇，犀利咯！狂亂駕駛賽車都係犯法㗎嘛？ 最近都見多咗呢啲，喺公路上狂飆啊！飛車啊，跟住又話同警方又唔知道追咗幾多公里，都耐唔耐見到呢啲咁新聞嘅喎。 係啦，因為你依啲咁嘅情形下咧，會導致到任何會影響人咧身體受傷害嘅話咧、 啊， 就會可以點啊判監2年。 嗯， 係啊，全部都要判監嘅最高刑罰嚟講，所以咧。揸車朋友咧，真係留意啊！ 係啊，車咧咁啊，安分守己咁揸啦。我自己就覺得，真係無謂改啊。其實本身而家出廠嗰啲車都好快啊，係咪先？ 冇錯， 我仲要就住嚟揸，慢慢揸。咁啊，車即行呢個路面嘅時候，路面亦都有一個限速喺度，可能70啊、50啊，有啲快嘅100啊咁樣。 係啦，我再強調啊，其實唔係我強調，係警方強調喺農曆新年期間係嚴厲執法嘅。 嗯，冇錯啦。咁啊，大家就好好地。看住自己架車，同埋咧就唔好諗住頭先講嗰啲嘢之外咧，就一個違例泊車嘅問題。 哦，違例泊車， 農曆年咧咁啊，大家都諗住，喂，初一初二啊，應該冇嘢嘅， 抄牌 咁樣 都 係啊，會照抄 噶。我記得好多年前好似初一唔抄，而家冇噶啦，冇豁免噶啦。 咁、因為其實又真係執法就唔應該睇初幾嘅，咁老實講一句， 可能以前就可能會鬆啲咯，但係而家啲人越嚟越離譜可能，所以咪執法咯。 大家個心態就係、 初 一嘅時候冇嘢嘅咁樣， 係 啊，呢啲咁樣嘅叫都市傳說咧，就唔好再成日相信 啦。冇噶啦，而家冇啊。 犯法咧就幾時啊？你違規咧就係違規嘅，咁啊係啦，執法咧都係應該嘅。 同埋咧，你頭先講嗰個咧泊車嗰度咧違規嗰度咧，就有啲人真係好離譜 喎！ 你阻住啲巴士轉彎， 係啊， 呢啲先至討厭。 嗰啲咧，如果警察見到嘅話咧，就唔係話淨係抄牌㗎啦。如果你真係嚴重阻住條道路嘅話咧，會即刻拖走㗎。 其實人神共憤啦，係咪啊？ 係啊，我有陣時見到成條路俾你咁樣塞曬嘅話，咁。拖走嘅真系應該啦，嗰啲位 置、你已經係違法啦，拍都拍得衰過人嘅，係咪唔啱啊？ 即係早啲安排一下自己嘅行程啊，穩定停車場咁咪解決到啲問題咯。 我諗而家咧，老實講，即係香港嘅停車場真係好少啊。咁明知大時大節，公交 咯， 係啦，咁啊啲的士司機有多啲生意，大家開心。 係啦，好，唔該曬 Didi。天氣方面問一問，今日開唔開心先？早晨啊，歐。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今日呢灰蒙蒙喎，个天阴阴天咁样，应该偶落雨啦。咁啊睇返天文台呢嚟緊嗰七日嘅天气啦。咁见头先有时间一路听住你同阿 Didi 喺度讲嗰啲交通上唔好违规违例嗰啲呢，咁一路睇下。喂，原来嚟緊都会天气骤降喎，即係气温方面会骤降喎。咁好似年28洗邋遢嗰一日呢就10多度啫，咁大家上返天文台嘅网站就可以了解更加多啦，尤其是要注保暖啊，过年呢唔好冻亲啊吓。咁详细天气交返俾小白讲啦，好吧。 好，咁见到农历年嘅时候呢，咁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都係阴天啦，以及呢就係落下雨咁样㗎啦，咁希望大家都唔好阻住大家係去到过呢个农历年嘅心情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嘅气温大概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咁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早上咧，用寒冷呢个字啊，星期日早上嘅寒冷，除夕以及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系相当清凉噶。而家1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8%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余允律。早晨 ，Judy。 早晨啊 ，Barbie 啊。 嗱 ，Judy 啊，我发觉咧真系大件事啦。12月嘅时候咧，圣诞节咧，好多联欢会就已经食到好肥啦。跟住新年嘅时候又系咁进账嗰啲糕点啊，点算好啊？ 嗱，冇错啦。嗱，农历新年咧就快到啦。咁所以咧，我都相信咧，好多听众咧都已经喺度为过年咧做准备噶啦。咁传统我哋成日都讲咧，过年咧梗系要过肥年啦， 真系食肥咗个肥啊！ 是啊，冇错。咁所以呢好多家庭呢都应该系开始为过年准备丰富嘅贺年食品啦。咁但系啊，每一年都有好多人话，哎呀我过年嘅时候食太饱啊，甚至系食滞咗啊，咁点算啊，系咪？咁所以呢今日我哋就讲解一下，如果你真系食滞咗嘅话呢，有咩办法去解决呢？所以我哋今日呢就会介绍我哋中药里面呢有三种比较常用喺消食化剂方面嘅中药嘅，而且好容易买到嘅，咁佢哋咧就叫做焦三仙啦。所谓嘅焦三仙咧，即系焦山楂啦、焦神曲啦，同埋焦麦芽啊，三种中药嘅。咁首先讲讲焦山楂啦。咁焦山楂咧，即系将山楂嘅切片晒干咗炒焦啊，整成嘅一个炮制品。咁如果你口服嘅话咧，可以增加消化酶嘅分泌喎，咁就促进翻脂肪嘅分解咧，同埋消化。咁对于你系食肉类啦，或者系油腻嘅食物咧，如果系好多嘅话，导致嗰种系饱饱滞滞啊、胃气啊、冇胃口啊，或者系屙呕肚痛嘅情况咧，个疗效会比较好啲噶。咁古时啊，阿李时珍嘅《本草纲目》里边其实都有讲过噶，话如果你煮一啲好烟韧嘅肉类嘅话咧，里边加几粒山楂嘅话咧，会好容易煮腍同埋煮烂噶。咁所以咧，其实反映咗山楂咧，其实喺消肉食方面咧，佢系有特殊嘅功效噶。咁另外咧，而家嘅药物试验都表明啦，咁其实山楂咧有缓慢同埋持久降血压嘅功效噶，咁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啦，同埋甘油三酯，咁所以咧可以有利防止于高血压啦、高血脂同埋冠心病噶。咁所以如果用量方面嚟讲嘅话咧，成人每人每日咧大概系用10到15克左右咧就可以噶啦。咁另外咧就系焦神曲啦，咁焦神曲咧即系将青蒿啦、杏仁啦呢啲药咧加入去面粉或者系麸皮啊，搅埋之后经过发酵造成嘅神曲咧，再去炒焦嘅、哦。咁焦神曲咧就具有健脾和胃啦、消食化积嘅作用噶。咁平时咧我哋会用喺一啲治疗饱饱滞滞啊，或者系消化不良啊、肚胀啊，或者系甚至病人可能冇胃口食嘢、呕啊嘅情况噶。咁最后咧就系焦麦芽啦。咁焦麦芽咧就系、是、禾本科植物大麦嘅成熟果实嚟嘅、哦，咁佢经过发芽处理之后咧，再去炒焦嘅。咁焦麦芽咧，佢可以有行气消食嘅效果，同埋健脾开胃嘅功效噶。咁佢擅长咧就系、是、消化由进食五谷类嘅食物引起嗰种嘅饱饱滞滞嘅。咁如果加埋我哋啱啱讲嘅焦山楂啊、焦神曲一齐用嘅话咧，咁就可以化解进食唔同类型食物引起嗰种嘅饱饱滞滞啦。咁所以啱啱讲嗰种三种药材啦，咁临床上面咧，我哋夹埋一齐合称咧就叫做焦三仙。 不過啊，因為如果你大劑量去用呢個麥芽嘅時候咧，其實佢會有收奶嘅功效嘅。咁、所以如果係啊，如果係啱啱譬如生完小朋友啊，或者你喺度喂緊奶嘅婦女咧，咁就要避免去食大量嘅麥芽啦，因為驚有收奶嘅作用啊。所以如果咧市民唔清楚嘅話咧，最好都是要諮詢翻你哋中醫師嘅意見啦。 嗯，頭先咧 ，Judy 講呢幾樣嘢咧，都幾容易買到嘅。但係咧、有冇話咧唔可以食得好密啊？你知啦，因為賀年嘅時候咧，即係日日都可能會食下糕啊，食下啲好高卡路里同埋好高脂肪嘅食物噶嘛。咁如果日日都沖水飲當茶飲，咁又得唔得咧？ 啊，咁其實梗係就唔適合啦，因為咧一般嚟講咧，譬如你嗰排真係食到飽飽滯滯，啊或有啲脹啦，係咪？咁你可以嘗試一下用呢個情況係咪去飲一飲嘅，咁、但係咧都係點到即止啊，咁、基本上咧起到一個消食化積嘅作用嘅時候咧，咁就好停啦。咁如果你真係飲過多嘅話，特別係對於一啲脾胃真係唔好嘅人係咪？你一直好似係幫佢喺度消化，幫佢喺度消化係咪？肚餓嘅時候又喺度飲，啊咁樣佢話反而最後會傷脾胃嘅，係啦。咁所以係無論係乜嘢嘅食療都好啦，咁大家咧都係適當咁樣去飲用嘅，就唔適合話長期去飲用咯。 嗯，明白。嗱，距离农历新年咧仲有几日啦。如果而家已经预示自己有需要嘅话咧，就可以去买定啦， 去买定先啦。 系啦，好啦，今次仲唔该晒 Judy， 唔使客气，拜拜。 试过从念书搜索我娱乐，看见我在照片中何其欢乐，也试过异国独来独往，却发觉那个我和你失散也享受寂寞，不敢想如任我被制可会更放。我决志无负身边对我期望，细细个便已不想旁人失望，你爱我为我未曾越轨去对抗，那个我唯有工作才愿意疯狂，何曾想镜里，其实可是你。 去那个角色不算做戏。 我哋一首歌曲，佢系容祖儿嘅《辛苦你了》。室外温度18度，相对湿度89%。啊，转头咧会听埋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翻嚟继续二台晨光第一线啦。 今日系1月26日，星期三，农历12月24日，适宜开始交易、立券、立财、开持、嫁娶、纳彩、纳畜、取鱼、安藏。 系好嘅一日，我就高兴噶啦。 每日都应该高兴嘅。今日忌收灶、上梁、入宅、祈福、探病、掘井、动土、安门、安葬、作灶， 好多嘢唔啱做喎。 冇话多唔多噶。今日都系国际海关日， 我会多啲了解促进国际贸易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说，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他会考虑直接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实施制裁。美国一般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拜登对记者说，他曾经向普京强调，如果入侵乌克兰会有后果。拜登又说，可能在近期调动正是处于高度戒备的部分美军士兵，但强调不会派遣美军到乌克兰。五角大楼早前说，大约8500名美军士兵高度戒备，有需要可以随时部署到欧洲。继美英之后，加拿大亦决定暂时撤走驻乌克兰大使馆工作人员的家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仍在控制之中。泽连斯基发表视像讲话，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又说正是努力安排他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会面。他强调，欧盟同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仍然留在首都基辅，虽然有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撤走，但并不意味必然会导致局势升级。英国新增94000多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增加5800多宗，再多439名患者死亡，单日死亡人数是去年二月以来最高。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大幅增加，反映周末期间通报滞后。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个月14日的一个星期内，共有1382名新冠患者死亡，比前一个星期增加50%，亦都是自去年三月以来的最高数字。警方在西贡南围村检获市值大约2000万元的怀疑海洛英，拘捕一名男子，他被控两项贩毒罪，今日稍后提堂。毒品调查科人员根据线报调查之后，星期一突击搜查南围村一间村屋，拘捕屋内的一名男子，并在屋内和他的私家车上检获10多公斤怀疑海洛英和一批毒品包装工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啲封路嘅位置啦。喺土瓜湾，因为有强制检测，炮仗街去木厂街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全线系封闭。红光街嘅唯一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就系土瓜湾嘅炮仗街去木厂街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全线封闭。红光街嘅唯一行车线都系封闭。

咁可以翻加拿大啊，哦、有好多冰天雪地嚟翻。Even 我覺得北京咧睇雪都幾好睇噶，咁所以就去日本就玩玩食食啊嗰啲就揀東京，同、埋東京都有雪啊嘛。因為北海道就嗰陣時人咧細啲啊。冇諗住哇！大自然嘅景致要浸温泉，即係你人大咗，你就會識得享受多啲。 你都係食買玩係嘛？係 啦，同埋嗰陣時我唔知梁朝偉成日去滑雪咯。 佢喺嗰度有間屋添啊，商泉，即係喺。 好彩你話商泉， 係商泉。 哇！ 你講到好似我都識咁，我都係聽翻嚟嘅咋，因為嗰陣時。 偉仔咧喺嗰度有間屋啊，邊個偉仔啊？邊個偉仔？聽人講偉仔咧咁。 商泉。好熟㗎。因為話好中意喺二世古嗰邊。滑雪啊嘛，咁啊，咁我都系喺封关之前咧，我就贴住个封关期咧去咗两个旅行嘅，咁就其中一个咧就系去咗呢个北海道滑雪，咁嗰次亦都我人生咧第一次去唔系有雪嘅地方，因为之前我都去过黑龙江咧，都零下廿几度都好多雪啦，咁但系嗰阵时就冇滑雪嘅，咁嗰次去北海道咧第一次滑雪，咁就同一大班朋友去啦，咁有啲就本身已經識㗎啦，咁有啲咧就同我一樣都係未滑過雪嘅，咁都係一次幾好嘅體驗啦，叫做你學點樣去到即係企喺度用佢啲工具，跟住到完全唔識用，去到成功喺一個微斜嘅坡嗰度斜落嚟啊，咁跟住你又再搭翻架車又上去啊，咁樣 再斜落嚟， 係啊，再斜落嚟， 再搭翻車上去、啊， 總之重重複複，重重複複咁樣啦。 人生就係咁咯。 系啊， 系啦， 上去又落翻嚟， 上 去 又 落翻 嚟。 咁点解上咗去一定要落翻嚟咧？ 哦，正所谓你上得山就预咗落嚟啊嘛， 系、哦、啊，但系你主动落嚟，你主动落嚟，唔系俾人拉落嚟， 冇可能喺永远喺呢一个 高峰噶啦、 啊。但系你讲得啱，咁我去到第三日嘅时候咧、我都有呢个问题，点解我上完去要落翻嚟咧？咁、到到第四日咧，我就冇再上去啦。咁但系有啲好中意滑雪嘅朋友咧、真系即系加上佢哋可能技巧好啲啦，就又去唔同嘅斜坡啊，咁啊再高啲咁样慢慢上落嚟啊，咁样啦。咁我哋有一啲就即系。唔係好 feel 到嗰個樂趣嗰啲，覺得好辛苦或者好酸痛嗰啲咧，咁之後嗰幾日就去咗浸温泉。 梗係啦， 同埋我自己本身啊，我係幾怕一啲即有危險性嘅運動嘅，係啦。even 譬如行山嗰啲咧，我都叫我啲朋友喂唔好跑啦咁樣，有少、即係小白咁勁就算啦。咁但係我自己會覺得有意外發生啦，因為嗰一個旅程咧，我有一班朋友嘛，咁有一啲咧佢本身係識滑雪嘅，咁後來有兩個咧都受咗傷嘅。 識滑嗰啲先易受傷啊！ 但係唔關佢哋事嘅，係有一個咬柴咧就係人哋撞佢嘅。咁、第二個。个嘴角受咗伤，即系爆咗光，即系流血咧。咁亦都系后面有一个唔识滑雪嘅人撞到佢嘅。 因为道路上使用都系咁样嘅，即系你未必一定系自己揸唔揸车嘅技术系点样。 哦，系啊，系。 咁一定可能有啲唔系生疏啲嘅，或者冇咁熟练嘅，喺隔篱会有一啲意外噶嘛。 好啱啊，聪哥，我有玩冲浪啊，我早年嘅时候咧，跟住人哋啲板咧飞埋嚟都啄过我脚眼咧，争啲。就從此就要拐呀拐呀行路喎。其實Kitty 講得啱，如果人大咗呢你唔好玩咁多 X game, 即係嗰啲極限運動呢唔係我哋玩嘅，真係難搞啲。 其實好多運動都有佢潛在嘅危險性嘅，不過睇下你即係嗰、那個即係亮紅燈個位喺邊度啦。咁滑雪我自己係都有啲驚，或者有啲即係唔係驚玩個過程，而係覺得有幾多危險性喺側邊。 但係運動要做嘅 ，Kitty 成日話噶嘛，即係令到我哋咩啊？心情好啲，係 心情好啲啊，係啊，延年益壽啊。所以我咪淨係喺屋企拉筋咯。 但唔使做極限運動嘅，極限運動真係難。中國有玩過呢啲越野单车啊，越野物、越野物，乜都冇。 我对运动嘅天分咧，其实几高嘅，但系我对运动嘅耐性咧好低，即系我冇乜上瘾嘅冲动。 系咁，点样可以怂恿你去做一次运动咧？嗰、那个诱因喺边度咧？ 拍嘢咯，我对上一次同佢踩单车就 系 因为 拍 嘢啦。 但系而家都唔会啦，而家 改剧本，改剧本更加上 去 大众踩单车交嘢上呢、這个。 你上次同你去拍嘢都十年前啦，差唔多 系啊， 系咪十年人事几翻身系咪？ 你咪系一样冇变过啊？ 系啊，而家即系 几靓仔啊！ 你变得多啲 系啦，我头发少咗，你几靓仔啊 ？keep 得几好啊？ 再轻松啲啊！即系有杯咖啡 系咪？ 真係 㗎，係啊， 有 action movie 嘛，依家 我唔眷戀嗰啲嘅，以前試過就算啦， 唔係拍港台版老火咩？ 我都拍過動作片㗎，大佬， 你拍動作片， 即係古裝打打 啊， 吊壞人，我都試過好多㗎， 刑偵唔使開槍啊， 哦，刑偵真係唔使開槍㗎喎， 係咩？真 係㗎，係啊， 唔係話 我拍咗一百集。你知唔知我哋开过几多枪啊？ 我唔系，因为佢通常咧都系 善良的枪又嚟， 佢都系 hold 住姿势，我走咁、啊、样，跟住就停噶啦。 拍过一次咋？咁、我里边咧仲要开诶，得拍过一次枪枪战，我开过一枪咋？嗰、时我都问，点解我哋拍呢一个警匪片，但系唔使开枪嘅？跟住监制就话。边有钱啊？冇、钱啊嘛，所以全部讲嘅。你留意啊，即系如果你有机会再睇， 你再喐我开枪啊！同埋真系唔喐，我就唔开枪。 开枪之前呢已经系嗰个匪徒啊，即系或者个骗徒咧， 投咗行 自己认实咗， 诚实豆沙包又出现。 你真系唔好开枪，我避 免避免呢啲要花钱。 点解你要杀咗佢啊？跟住攞支枪自尽，跟住佢就 讲晒和盘托出， 和盘托出冇啊！支枪都唔使攞出嚟啊，攞个证出嚟咋，跟住就已经和盘托出噶啦，唔使啊！ 好嘢好嘢。 不过今日咧，我唔系想讲呢个极限运动嘅，纯、粹因为讲北海道咧，就讲到去即系滑雪啦。咁北海道好冻，大家一定会知道啦。咁、但系咧，最近咧发现咗一个都几惊慌嘅现象嘅，就系发现一条长十公里嘅路咧，系全部一啲沙甸鱼嘅尸体大量咧，系铺满晒嗰度。可能你就咁听我咁讲咧，咁即系死咗鱼啦咁样。咁、但系当你如果真系见到嗰张相嘅时候咧，系 好震撼嘅。 有啲毛管冻啊，同埋系有啲心悒嘅嗰件事，因为系一个个头突晒上嚟，咁、全部即系冰晒咁样去，即系死亡咧一片。你谂下十公里几长先得噶，即系唔系几条鱼、啊？你十公里一条路，你正常跑啊，即系都差唔多一粒钟啦，一个钟啦。 冇错冇错。 咁嗰条路长到咁啊，全部都系沙甸鱼嘅尸体嚟嘅。咁有啲居民就去嗰度就攞啲鱼翻屋企啊。 但其实有冇嗰啲啊？ 食啊食啊食啊！ 又系嗰啲有啲徵兆出嚟话啊，唔知乜乜乜乜乜嗰 啲 啊， 即系啲人就会谂呢啲嘢。 你知日本又多天灾啦，嗱呢个真系不幸嘅，即系我想讲咁，你突然间又话海啸又话点，又话爆火山嗰啲， 本身 个 地域性咧，佢喺呢个 地 震带上边咁样， 系啊， 地域性有问题。 咁嗰啲地质学家有冇即刻喺度讲话有啲咁嘅预警咁样啊？ 系啦，咁啊当然就要访问一下啲专家啦。咁有专家咧就首先就讲，因为沙甸鱼咧正常就系、在十零二十度的水温的水域那里生活的。那他们的临界点就是六度左右。即如果去到冻到六度他们都还可以的。那但是他说北海道早前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未赶得切油走定是怎样。因为正常。 企得了油走。 突然下降。 突然下降气温。那他的解释就是突然下降到三度以下。那令到呢走不切。那令到大量沙甸鱼就死亡。那原来之前有几年前咧都曾經都試過有一次係咁樣樣嘅，咁不過呢個都係一個警號啦，話俾我哋聽嗰個全球暖化有啲氣温嘅驟變啊咁樣樣啦，咁嗰啲居民就話都冇嘥啦，咁樣攞翻啲魚翻屋企做天婦羅啊，去食啊咁樣。 但 係 十公里長就好多嘅咯喎。 係啊，其實都好多嘅，真係好都幾驚嘅嗰件事，所以除咗 廚師要即刻諗咯， 係啊。咁啊話曬都唔係話一個人去食十。公里咁多，即係有好多人。咁但係即係係嗰個你個心啊，你會唔會仲係噏住？因為有咁多嘅，即係呢個叫一個好大嘅異象啊。 係啊係啊係啊， 個心好噏咧。 會嘅， 會啊， 我覺得會啊，我驚噶。 係 不過驚完咧，如果係啲商人咧，就會覺得有商機咯。即係因為佢沙甸魚啊嘛，整罐頭先啦，唔好講咁多。係啊，唔使即食添啊，整罐頭先。 唔好話講到咁遠咧，就算講翻自己我哋身處緊嘅地方，我哋由細到大都見聽過一樣嘢噶嘛。突然之間，如果你見到街好多曱甴飛出嚟行出嚟咧，你知道第二日一定打風落雨。 係啊， 即係或者有好多老鼠走出嚟，哦，咁嗰日第二日咧可能有啲更大件事。成日有呢啲咧就叫做動物的潛能啊嘛，佢哋會預警到究竟有啲乜嘢天然嘅事會發生。 係，咁希望冇事冇幹啦。 冇事冇幹。 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奏，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毒去猫山呼出气概，不掉 大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红素，善于挑剔一转身合租，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保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十一份啊，听过卫兰嘅 Little Miss Janice， 一听到咧 Kitty 喺度讲话北海道啲沙甸鱼咧，心啊痕啊，痕咩咧？即系想飞翻转，系咪？咁啊，当然啦，如果可以飞到咁，梗系正啦。不过谂翻你，即系头先， 我唔紧要嘅 咩啊？ 将来一定得， 将来一定得，呢个系啦，冇错。咁所以咧，搜集定资料都啱噶啦。咁啊，头先听阿钟哥讲话，你都去过北海道小樽啊嘛。咁啊，小樽呢个地方咧。啊，唔知道阿鐘哥係咪因為呢個原因就去北海道嘅小樽？因為其實你記唔記得嗰條小樽運河咧，一路 唔使講下邊 嘅時候， 就係 係啦， 就係去嗰條運河啦。 係啦，咁啊，相信就係因為蒙面超人。 哦，唔係喎，唔係因為蒙面超人喎，因為佢靚咯，浪漫咯。 因為其實小樽運河呢個行嘅時候，你咪見到有一個倉庫嘅。 係啊， 嗰個倉庫咧就係蒙面超人嘅拍攝場地嚟嘅。 哦，係咩？哎呀， 你 miss 咗。 哎呀，我先唔知啊，早啲入去啦。 佢曾經咧有嘅有幾集嘅幾輯入邊嘅叫打鬥部分咧， 就喺嗰度啊， 都係喺特登去翻小樽運河嗰度拍嘅。咁所以咧，其實我嗰陣時候都有去過小樽運河啊。咁嗰陣時嗰個。個導遊咧，即係坐船嗰、個妹妹仔咧，咁一路行嘅時候拎住個麥，又而家介紹下兩邊嘅風景咁樣噶嘛。咁佢就喺度講嘅時候咧，佢就話：，小樽運河呢一個倉庫咧，曾經有唔少嘅 蒙面超人佢哋嘅集数咧，都系喺呢一度拍嗰个打斗嘅场面嘅。咁、哦、又话到佢有讲嗰个型号嘅，咁啊应该要上网 check 先 check 得翻嗰个系到底边一只嘅蒙面超人先至可以喺嗰度打交咁啊，即系回味下。 你边一只蒙面超人啫？尊重啲啦，边一位 系啦，一位蒙面超人喺度打个交，咁啊谂翻起其实都开心嘅、嗯。不过既然咧即系讲开北海道啊、小樽啊、蒙面超人嘅时候咧，我哋嚟紧农历年啦，系咪先？咁、日本咧其实佢哋都系会庆祝呢个虎年嘅农历新年嘅，咁佢哋亦都会同我哋一样咧有全合嘅，咁啊全合咧佢哋都中意即系放下啲嗰啲和果子啊或者我哋零食啊嗰啲嘅贺年食品咁样，咁佢哋会放啲咩嘅咧咁样？咁如果大家今年咧谂住过一过咧又中式嘅农历新年，但又放少少日本嘅零食嘅话咧，可以参考一下啦、 啊。我想问咧，即系如果你话日本嘅过年零食咧，系咪年年都系嗰啲噶？定还是系即系因应唔同，即系虎年或者牛年就有唔同嘅类型噶？ 都系嗰啲嚟， 都系嗰啲嚟。即系 好似我哋会有瓜子，我哋会有糖冬瓜，系啦，会有呢啲咁样。 年年都系嗰只。 系啦，其实佢哋年年都系嗰一批嘅、 哦，所以都系传统嘢。 传统嘢嚟噶。咁、哦、但系当然你话会唔会有啲得意啲嘅虎年包装嘅和果子啊？会有 嘅，可能有嘅。 会有嘅，因为佢哋有啲铺头咧都好中意，即系因应住每一年，譬如佢哋都十，即系讲翻十二生肖都有噶嘛。咁譬如虎年嘅，佢哋就好多嗰啲虎年嘅点心仔。咁、大家都去啲日式百货公司，譬如下底橱窗嗰啲炸，你都见到咪有好多细细旧、细细旧嗰啲，佢哋卖差唔多。你计翻 yen 系1000 yen 到，咁如果你计翻港纸，可能大概因为人哋飞过嚟啊嘛，咁啊100蚊到一盒咁嗰啲咧，咁嗰啲就望起上嚟就好似哇，制作好似好精美啊，一嚿嚿嘅独立包装。咁可能呢一类咧就会多咗老虎形状，系、啦。咁老虎形状入边，所以通常咧都系嗰啲我自己认为啦吓。糖精啊，一大有好多糖啊，抌入去嗰啲，中國應該好中意啦。 係咯，我成日覺得日本嗰啲甜點咧，或者嗰啲糕咧，全部都真係淨係得個甜字嘅啫、但係個樣就真係好靚嘅， 個樣真係好靚， 得個甜字咧，真係得個甜嘅甜嚟嘅， 好甜咯兩個字，太甜啦， 中國講得好甜。係 啊，所謂嗰個有層次嘅甜咧，例如我攞個老虎頭，因為老虎虎年啊嘛。可能佢嗰、那個老虎嗰個嘅紋咧，因為佢橙橙地色啊嘛，佢嗰隻甜咧，佢加咗橙，然後佢嗰啲白色嗰啲紋咧，佢用白朱古力，跟住嗰兩隻老虎眼咧，佢用黑朱古力， 係唔同 咧，咁你咪變咗全部都甜，但係有層次咯。好啦，咁但係點解會全部都係甜嘅咧？其實因為佢哋嗰啲有啲綠茶苦啲啊嘛，咁、用翻呢啲去到送嗰個嘅甜點嘅，咁食起上嚟咧就一啖。老虎耳仔咬落去，跟住一啖綠茶，跟住咬個鼻哥，跟住又一啖綠茶咁樣。 正所謂一啖 砂糖就一啖茶。 係啦，咁如果你話佢哋仲有啲乜嘢嘅零食啊，可以擺喺個全盒入面咧？咁樣都唔知大家記唔記得，我哋成日都會喺超級市場見到。有啲嗰啲咩米餅啊， 米餅、 米餅佢哋會放入去啦，即係搽豉油去燒嗰啲米餅咧。 嗰啲又好啲， 係啦， 冇咁甜。 冇錯，嗰啲冇咁甜嘅。咁亦都有一啲咧係用米打碎咗米，跟住就再啤出嚟，然後有個紫菜包住一細嚿一細 嘅嗰啲咁樣啊。 係啦，一卷卷嗰啲咧，其實都係放喺呢個全盒入邊嘅熱門嘅食材 嚟。嗰啲 鹹 嘅喎， 嗰啲鹹嘅係咯。咁你個全盒咪齊咯。即係乜嘢味道都有嘛。咁如果你話甜嘅，咁除咗譬如頭先。形容咗嘅，我估都應該有噶啦，坊間即係譬如老虎樣嘅一啲小糕點啦咁樣，咁你可以擺埋落入去個全盒入邊。 仲話小白講嘅咧，即係卷埋有紫菜細細啦，炸咗之後即係脆卜卜。 你又啱， 送走一流啊！其實嗰、那個 哇，嗰啲食到唔停得口啊！係啊，真係停唔到，因為佢細啊嘛。一食下又未知飽喎，好似幾好味喎，再食啊！我一次食到喉嚨痛嘅，即係第二日之後即刻喉嚨痛啊，開唔到聲。 你又食得太多啊嘛，嗰、那個 因為停唔到啊嘛，即係細細粒細細粒咁樣咧，最後食咗幾包。 係啊。 不過題外話，頭先阿小白話咁咪齊咯咁樣，咁我可以提供少少，因為我屋企咧就整咗個全盒啦嘛，已經前兩日， 終於都要啦， 係啦，咁跟住嗰日咧，我就同我隔離嗰個講啦，就寫咗個全盒個全字俾佢睇，佢話嚇原來係咁寫㗎咁樣，佢話唔係全部個全咩咁，咁我就話正寫唔係咁寫嘅喎，係剔手邊一個贊好似贊成嘅贊字咁樣樣嘅喎，跟住佢話係啊，咁佢點解啊？其实咁跟住我就，咦？你问我点解？即系就咁呢一个剔手边一个赞成个赞字系点解咧？咁、我即刻又上网查下啦。即系我知道系咁写，即系个正写系咁写。咁、但系个意思系点解咧？咁原来话全就即系解集合聚集。 即系 gather 咁解。咁所以如果你话一个全盒，即系话啊好多嘢摆埋一齐嘅嗰个盒，就叫做全盒啦咁样。跟住佢就哦长知识，长知识。佢话几廿年人都以为系全部个全。咁不过而家好多人就已经即系 差唔多个全 系啦，差唔多意思啦，即系全部嘢都有晒喺度。 不过就话你讲嗰个正写嗰个全字同全部个全嗰个意义咧，即系个意思个字嘅意思都有啲相近， 就 将啲嘢摆埋一齐啊， 全部系啊， 即系其实用边个字一样啊，全部又好。或者 Kitty 讲嗰个正写又好，甚至乎你用存款个存字都好，用边个存字，用阿 Lisa 姐汪明荃个存字，都个意思都系好嘅。即都係一個好嘅意思嚟， 係啊係啊， 都 係 好嘅意思。 正寫佢應該有背後個背字喺嗰度噶嘛， 係剔手邊， 剔手邊，跟住下低好似有個唔知讚啊嘛，可能都係有啲金錢啊放入去咁嘅意思喺入邊。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日本嘅全盒啦，咁啊其中一個咧糖啊，都幾值得咧俾大家試一試，推介一下嘅。叫做金瓶糖，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 金瓶梅我系听过，金瓶糖我真系未。 金瓶糖，金系金色个金，咁瓶就系平安个瓶，咁啊糖啦咁样。咁啊金瓶糖咧，其实喺日本系已经相当耐历史嘅一种嘅糖果嚟嘅。 系。 咁佢由战国时代开始，即系日本嘅战国时代开始，就已经咧系一种嘅少少嘅甜点嚟嘅。咁原来去到今时今日咧，佢哋亦都有唔少嘅铺头专门咧。是生产呢个金瓶糖 吓，仲流传啊！即系嗰个秘方仲流传到而家。 咁当然有 fusion 啦，改咗啦。 都系即系起码佢嗰个即系最初嗰个原念都仲喺度。 起码个意识形态仲喺度啊嘛。 哦，原来系呢啲，又系得个甜字嗰啲哦。喺我嘅角度啊，嗱， 你即刻睇到啊？ 呢啲啊，细细粒， 好嘢呢啲， 硬骨骨 系嘛？呢啲咪慢慢攞， 但系佢真系应该系斋砂糖，跟住加啲色素。 佢系蔗糖嚟嘅， 我蔗糖， 所以更加甜。 系，跟住就五颜六色，有啲硬噶嘛，系 可能硬嘅。咁其实就系俾啲小朋友咧，咁啊农历新年嘅时候，咁佢过年啦，咁啊要甜啊嘛，咁 慢慢嗒咯， 慢慢嗒。以前咧就做多数都系做圆形或者方形嘅，咁而家形状有好多系啲星形添，咁啊俾一粒小朋友啊嘛，因为硬啊嘛。一嗒咁啊嗒成个钟，最好就系咩咧？佢嗒成个钟咧，把口唔使乱讲嘢。哇！佢 最主要系呢一样啫， 家长又开心。 你俾支波玩糖佢啦，不如。 索尔茨话喺支持乌克兰嘅经济同民主发展方面，德国做咗好多工作。美国第三批军事援助物资运抵乌克兰，一架运送物资嘅飞机降落首都基辅嘅国际机场，主要包括武器装备同弹药，将提供俾乌克兰武装部队。美国已经系上星期将两批近170吨嘅军火空运到乌克兰，英国亦都喺上星期向乌克兰空运多批嘅军火，包括轻型反坦克武器。另外，乌克兰成立领土防卫部队指挥部，武装力量增加11000人。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话，其中10000人属领土防卫部队，1000人属特种作战部队。领土防卫部队在全部边境地区已经完成70%的部署工作。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6，日元113.89，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327，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1，欧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9。日经平均指数报27,149点，升1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48.4美元，卖出1,849.2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早晚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上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由于有强制检测安排，深水埗嘅圆洲街去美孚方向，近日北河街嘅快线咧仍然封闭。咁另外啦，土瓜湾嘅炮仗街去木厂街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一段啦，都系需要封闭。咁另外，红光街嘅唯一行车线啊，都系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都系正常。

8:10 Kitty 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 啊！喂，今日讲下琴日个港股啦，咁啊要跌412点啦，大型重磅股全部有回调嘅迹象，咁啊，美国嗰边啊，全加息啦，咁啊战云密布啦，咁啊呢啲都系报章嘅标题嚟嘅，咁啊再加上啊礼拜四即系听日咧就停北水，会唔会对港股有所影响咧？交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啦，唔该。 哦，咁我覺得一定有影響，因為之前咧，大家記得啦，放呢個係新年假時嘅話咧，都停過北水噶嘛。咁嗰時個市況方面咧，都其實係真係成交會比較少啲啦，同埋都係個動力方面都係比較弱啲。同埋最緊要就係個恆指之前已經彈咗上去25,000点啦嘛。咁我哋之前都講即係25,000点，起碼你會企得穩，突破得到，先至可以叫做係話扭轉個 pattern 啦。就如果唔係嘅話咧，都純粹係即係叫選定翻，叫改善翻啲，就唔係話真係一個好強嘅走勢啦。咁所以點解25,000点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阻力位嚟嘅？咁你加埋冇乜成交情況之下嘅話，就更加難突破啦。咁啊，同埋而家外圍有咩啦？即係呢個係風起雲湧啦，呢個又加息就大家預咗噶啦。不過咧就都始終係未加之前嘅話，大家都會有少少謹慎啦。咁啊，另外就呢個全球局勢嘅緊張啦，即係呢個烏克蘭嘅問題。咁啊，大家都會覺得個局好遠嘅喎，其實都同我哋冇乜太大關係。但係其實就都係一個有好有戰略性嘅地方嚟嘅，因為係同俄羅斯嘅北約之間嗰個關係咧係好重要咯。所以你見到全世界嘅報章都報道啊，即係美國有參與啊咁樣，咁所以變咗都係會影響到市況。 嗱，即系正话阿 Kenny 讲到咧，呢个即系地缘关系啦，即系乌克兰嗰度咧。喂，而家咁样嘅局势，不如调翻转啦。通常咧，大家会觉得有呢啲隐忧嘅时候，我去买黄金啦，因为好似系一个避险嘅方法嚟噶嘛。咁如果系咁样嘅话，黄金呢一个方向咧，有冇得谂咧？ 嗱，传统上都系嘅，同埋咧就其实黄金咧嗰个关系咧就好微妙嘅，即系佢咧就唔单止系本身自己嗰个系。特性啦，咁同埋佢又要同美元上面咧有個關係喺度。如果當美元上升嗰時嘅話咧，咁又會影響到金價嘅。咁而家黃金方面咧，就佢自己本身嘅特性係有咩咧？第一就係話呢個頭先講啦，避險作用啦。第二就係話一個係穿戴嘅作用啦，即係你可能首飾啊，或者工業上，工業都有用黃金嘅其實。咁除咗話首飾之外，工業上面用嘅呢個係用途啦。咁而影響到佢個供求上面嘅關係啦。但係我自己對於黃金咧，當然短期我都相信黃金方面可能受追捧嘅，不過我覺得喺到佢個供求上面嘅關係啦。但係我自己對於黃金咧，當然短期我都相信黃金方面可能受追捧嘅，不過我覺得對於黃金嚟講咧，我就比較審慎啲，因為點解咧？啲人就話黃金有避險作用，咁都係嘅，即係但係而家咁方便，我諗你都唔會拎住啲金去走佬啦。 係咯， 而家個電子貨幣啊、加密貨幣咁方便，一撳個掣就轉咗好多錢走啦，仲使咩攞住啲黃金去走咧？咁同埋第二就係啲人就話金價咧就會有一個係即係最低嗰個生產成本就有個價值喺度，咁我覺得。如果佢永遠銷售價係高過生產成本嘅，就唔會蝕錢啦，即係任何生意都會賺錢啦。咁所以我又覺得唔係好合理。同埋最緊要就一樣嘢就話咧，點解股票有佢嘅價值咧？因為股票嗰間公司係會有盈利，會產生嘅 cash flow 現金流。咁我哋可以計算翻佢嗰個貼現價值係幾多錢，嚟到評估下究竟間公司價值係幾多。咁黃金係一嚿金嚟嘅啫嘛，即係你話佢值2,000蚊又得，話佢值1,500蚊又得。咁就變咗就呢個係好抽象嘅嘢，我覺得。 咁所以呢個就即係有陣時都唔係話即係過往表現，即、 就、 係、是、反映將來表現嘅。 嗱 ，Kitty 可能留意嘅方向唔同咧，即係諗住戴上身啊嘛，即係話 Kitty 話齋。好啊，過年穿金戴銀啊嚇。 係。我琴日咧，我記得同阿 Kitty 係講開呢、這個國泰嘛，嗰啲航空股啦，咁啊就話就算咧佢嗰個蝕個錢收窄咗啊，咁啊預料上年度都仍然要蝕61亿港元嘅。咁不過咧睇翻另外一啲股份咧。中遠海控咧，係啦，咁啊見到佢咧，哇就勁升超過8倍喎，咁呢個板塊係咪又可以睇一睇咧？ 不過講航運之前啊，糾正下眾多嘅睇下，我啲朋友咧就其實如果係上身嘅話咧。 好多時都唔係鍾意黃金，係鍾意鑽石多啲。 佢太唔了解女士啦。 我都話傾啲，我要出嚟同你飲杯嘢慢慢傾。 依家仲多埋名牌手袋添，仲要捆綁式銷售。唉，男人真係難做。 不過又咁講，冇鑽石黃金我都制嘅。 最靚係你啦，個位係啊，你仲問唔問 Kenny 航運股啊？ 梗問啦，梗問啦。喂，咁嗰啲即係佢咯，個業績咁好，咁啊嚟緊係咪個表現都會唔錯啊？ 其實航運股咧，同頭先你講嗰啲手袋啊嗰啲都有關係嘅，因為點解咧？大家都知道啦，有啲手袋啊或者啲嘢全部外邊都好鬼勁噶嘛。咁啊，除咗一個原因就係一個好重要原因添啊，就係個供應鏈上邊咧就係變得緊張啊。點解供應鏈變得緊張？就因為個疫症咧就係扭曲咗好多嘅供應嘅環節，咁所以導致到咧頭先你提到啦，就中遠海控啊嗰個業績方面咧，點解會大幅增長八倍咧？講緊係800多億盈利喎，嚇親人嘅咧。咁但係留意翻咧，佢嗰個係貨運量方面咧，只係增加2.幾%嘅啫。即係話其實以量計咧，唔係增加好多嘅。但係咧，以銀碼計咧，就增加咗好多。就是、因為個運費方面咧，就大幅係上升咗。就是、因為嗰個疫症咧，就導致到好多嗰啲係即係船啊、港口碼頭停頓啊、啲工人又唔夠啊咁樣。咁所以導致到啲運費咧就大幅係急升咯。咁嗱，依個要留意翻啦。依個就係一個我覺得係一個短暫性嘅因素啦。即係除非個疫症係長期蔓延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係個短暫性因素，就唔係一個結構性嘅問題啦。咁就要留意翻個盈利係咪真係可以長期 keep 住咁誇張咧？咁依個係有商榷嘅。咁但係無可否認咧，就其實真係令到好多生產環節、貨源嘅供應環節咧，都係出現好大嘅問題喺度咯。 咁啊，講完航運股啦，咁啊，接近年尾啦，大家都要封下利市，咁啊，各大股評名家咧，通常都會派啲利市股嘅，咁啊，Kenny 陳正興咁，我見到你報章咧都有話，喂，飲得杯落，咁究竟飲牛奶好啲，定還是飲啤酒好啲啊 ，Kenny？ 我覺得就啤酒股咧，其實就都係穩陣嘅，因為通常長期啤酒股都唔會死得去邊嘅，就佢可能有時會回下啦，但係不過咧就都好快咧，又唔會回得太多啦，同埋都好快升翻上嚟。咁尤其是頭先提到啦，就係、是、又係加價嘅問題啊，因為你睇到譬如華潤啤酒啊，或者青島啤酒方面咧，個業績係好咧，好大程度上就因為可以成功加到價。咁成功加價原因就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物價上升，同埋第二咧，佢哋增加咗好多高端啤酒個比例啊，即係而家好興嗰啲手工啤酒啊咁樣，咁就令到佢哋嗰個平均售價方面咧就係即係上升得比較犀利咯。所以嗱，通常啤酒個銷量咧，如果以升計咧，佢唔會增加得好多，因為大家飲啤酒係用上下用上下，除非突然間個牌好高興啊，或者好好高興啊， 酒量好咗。 今年世界杯年啊，可能好啲啊。 啤酒真係即係正話阿 Kenny 話就係啤酒冇乜事嘅，因為開心你會飲，唔開心你又係會飲啊。 係啊，可能可以幫幫到手。 咁牛奶咧？ 牛奶又點解釋啊？ 牛奶咧就好得意喎，即係內地又係咧。過年過節嘅話時間嘅話，即香港人好少送牛奶啦，我相信大家都唔會捧盒牛奶上去送禮啊。但係內地咧，呢啲牛奶都好多禮，都可能行開啲內地超級市場都見到嘅啲禮品裝啊，啲就 hamper 咧擺牛奶上去咁樣嚟到去即係做呢個過年過節。咁同埋蒙牛咧，又係咧過往咁多年都好成功地咧，佢唔係普通牛奶咁簡單嘅，佢做好多啲特色奶啊，咩早餐奶啊，飲咗又會聰明啲啊，飲咗又會醒目啲嗰啲，咁嚟到俾貨啲人去送禮用咧，就即係好似以前咧，香港咪好興，而家都冇咁興啦，就即係過年過節可能送咩噶嘛，乜送啲口服液俾啲太太， 係 喎， 係 喎， 送 口服液嗰啲啦， 係咁啊。 唔使要自己就 系送礼自用啱啊，可能系咪？ 系啊，所以就变咗就系、是、到各时各节嘅话咧，呢啲譬如好似饮食嗰啲蒙牛啊，或者系旺旺啊呢啲啊，就会受欢迎啲咯。 系啊，咁啊，下一次再同 Kenny 倾电话嘅时候咧，已经系年初八啦，所以我都要同 Kenny 拜个早年先啊，祝阿 Kenny 心想事成， 财源广进，虎虎生威啊！ 系。 咁咧，我都要聽眾同埋都各位咧，就依個係嚟緊一年啦，就係依個係投資得心應手啦，最緊要依排咧身體健康啊！ 係大家咁話，多謝 Kenny， 虎年見，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飯啦， 洗手先， 食完飯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Kenny 都講得啱，即係身體健康係最重要嘅，尤其是踏入虎年咧，咁啊都睇到啲報道咧話，即係對付 Omicron 咧，除咗你話戴口罩戴翻好啲啊，注重社交距離之外啊，減少聚集咧，仲有多啲用翻酒精搓手液啊。我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忘記咗，或者啊依家叫做個心叫做擺低咗啊，即係因為都搓兩年手咧，啲皮膚鞋濕濕咧少咗搓。我而家就真係 keep 住常常都有一支嗰啲搓手液。你喺身邊， 冇啊！我已經即係一定會記得嘅，即係等於初戀一樣啊嘛！一初嘅嘢咧，你就永遠都會記住， 係 初手啦、初戀啦、 初哥哥啊， 一定會係咪？一定會記 記得啊，係咪先？咁啊，呢一樣就温馨提示啫。咁啊，想講嘅優惠咧，就嚟自一個免費嘅。咁啊，咩免費啊？金管局啊推出咧2022年啊新年大虎大貴，大虎就虎老虎個虎啊，大虎大貴係咧。咁啊，揾咗好多隻老虎出嚟啦。咁有啲乜嘢啊？贺岁嘅手机贴图，即系 stickers 啦，咁样咁一共12款嘅鼓励咧，大家就用下呢啲 sticker 啦，同埋都几吉利嘅，咁啊亦都唔使钱，咁大家即系去翻即系相关金管局嗰度去 download 翻就得，因为金管局啊主宰财金噶嘛，咁佢一定好厚嘅，你放心，即系通常都系系啊赚到盆满钵满啊，新年当自肥啊，跟住话赚钱世一啊，嗰啲类似咁嘅字眼、啊。 点解佢唔揾阿伴虎嚟做一个吉祥物咧， 因为俾 I P 嘛， 版权啊，版权啊嘛，系咪先？你唔问，点解唔问 跳跳虎？ 我哋个年代叫纪安啫， 黄小虎系咪啊？ 黄小虎咪好咯，系咯， 系啊。OK 啊 ，OK 啊，咁可能金管局都要量入为出咧，佢都话悭住个荷包仔咧， 唔系啊，金管局揾到钱噶、啊， 点解你咁讲啊？ 投资有道啊嘛， 咁啱喎，要问一问金管局啲同事先知道啦。咁啊，总之呢啲sticker 就大家可以去争咯，可以用啦。喂，嗱，讲开 sticker 咧，即系问下小白先啦。其实你会唔会帮自己嘅小朋友今年又整少少 sticker 出嚟？ 应该唔会啦， 用自己个样系嘛？ 系啊，用佢个样咯。 有啲妈咪都中意， 好嘥心机啊！其实 点解啊？ 因为第一我又唔系整得靓啦，攞张相跟住要剪剪贴贴啊，跟住有咩有阴影你又整咗佢啊，跟住又加啲字喺度啊， 系要加啲字。 系啊系啊，其实我觉得都几嘥时间嘅。 你会唔会好似阿信咁啊？我唔应该攞佢出嚟讲。 但系 佢 个名， 我一个同事咧，佢每一次过节咧，过年过节， 你本身唔讲同事都冇嘢，呢个世界大把人叫阿信。 我都系讲金管局啫，你冇话讲我哋高层噶， 即系嗰位啊，每一年過 你都知啦，而家 冇用噶啦。 过年过节咧，佢一定全家出动嘅。以前咧就净系出埋佢个女噶嘛，而近年咧就成家大细咁样，即系两口子加埋个女咧就唔知影张相，跟住写住。恭喜發財或者咩情人節快樂， 聖誕快樂都有啊！ 哦， 會唔會參考呢啲咧？ 温馨啊！ 你又會唔會參考叫埋太太出嚟啊？ 會啦， 粉墨登場 呢啲，我儲起曬嗰啲相噶，因為就見證咗佢個女咧個成長啊！即係佢好早期已經出埋佢個女噶啦嘛。 你又幾有心 嘅，細個啫，而家讀班開始亭亭獨立嘅時候咧，即係成長階段啊！睇住， 咪最主要都係封封好啲嘅利是啫， 係啊！利是你記得俾啊？講阿信個女。我都交得好足噶呢啲， 唔系抵啊！俾阿信个女系抵噶， 好乖。 我俾佢，跟住阿信一定俾翻我噶嘛，我会收翻阿信封利是。 同埋阿信个女嗰阵时有帮你拍， 系咯，我正想讲， 系啊， 小演员嚟， 小演员嚟， 好合作又， 系啊， 正乖伶俐。 你会唔会将自己嘅小狗做一啲 sticker？ 我都系一开头嘅时候，叫人哋帮我整啦，咁啊整咗几张，咁啊之后都冇啦，因为都系过咗个热潮咧，通常呢啲都系三分钟热度。有就得噶啦，就唔需要再整咁多噶啦。 不过依家用 sticker 咧都系常态嚟嘅，即系你唔会点讲啊？即系你唔会又要整个图片，或者又要铺段片出嚟咁样，或者即系打一抽好多嘅字咁样同人哋捉。咁通常一个图片咁就算噶啦。 胜过千言万语啊，系有时都唔知点复系咪？ 我今年就做咗一张 喎， 啱啱听咗阿神嗰 个，做边个样啊？ 我个样咯， 唔系嘛？咁尴尬，真系。 即系你唔尴尬嘅，尴尬就系人哋噶咯。 呢啲 梗系啦， 大佬。 我唔系净系做 save 低佢先， 唔系净系做招头组啊嘛。 我即刻 forward 俾全部人， 都系要啦。 咁靓仔点搞啊？ 嗱，喂，阿欧，点解要搞到咁咧？你 mass message 先， 我晏昼间公司帮我做嘅 ，send 俾我老公先。你咁辛苦整咗出嚟， 唔系我辛苦， 唔系唔广传啊嘛。 晏昼间公司啲同事辛苦啫、大家最紧要开心，苦连大吉大利。 急受咗你喎，应该。 咁梗系啦，大佬，我都系招财猫嚟啊嘛。 但系呢一啲咧，即系你话去到呢啲特别嘅 icon 啊，或者咁样咧，我听过一个最叫做吸引嘅讲法咧，就系话啊，你将佢摆在你部手机里边咧。可以有抗疫嘅功能。 哇！咁我又唔得，咁我唔得。 因為我知早啱啱開始疫情嘅時候咧，我就收過呢啲咁樣嘅嘢嘅，即係話經過唔知咩開光又好，唔知咩都有啲説法咧，就話你記得 download 落你部手機裏邊啊，有咩用啊？抗疫。 你有冇信啊？ 梗係冇啦。 嗰陣時咧，記唔記得 ICQ 年代咧？即係話唔知轉發第99次咧，幸運女神就會眷顧 你 啦。爱情就会出现啦，你就会有有个陌生人同你讲嘢，问你啊，可唔可以同你交朋友咁样 系？而家唔会啦，而家好惊咧，呢啲系病毒嚟， 系啊，好惊陌生人啊！陌生人通常都系促销啊， 唔好立乱开啊，呢啲咁样嘅信息。不过呢个咧都真系即系啊，靓仔得你啊，真系 少少错下啫。嗱，真系当朋友先。send 出嚟啊！我好少 send 俾人， 唔系应该调翻转头，你唔好当佢系朋友先 send 俾佢。send 咗俾佢之后，佢咪就系你朋友咯。 正所谓你唔尴尬，尴尬嘅人就系你自己啊！所以我 OK 啊，我要透过大电波俾自己接受自己一次有张咁嘅嘢先。咁当你哋都笑完我啦，我 OK 啊。 我唔系呢个笑系咩？ 系咩啊？ 系耻笑咯， 系耻笑咯，仲唔系耻笑？ 佢直头露耻笑 啊！直情彻头彻尾，你根本就耻笑嗰度， 喜悦嘅笑啊！ 系咪啊？ 你都有今日啦！ 但你唔系第一次啊，其实喺我嗰、那个打咗 你唔系第一次 打咗星个 list 里面咧，我有你旧 二台旧 纸啊张咧，我都 save 低咗。 嗰个二台整嘅嗰个， 就好似中哥 save 低咗信个女一样，我都 save 低咗你。 好啦好啦，咁啊大家开心啦， 大家开心啊最好啦， 新年大吉大利，恭喜发财，恭喜恭喜， 咁啊大家虎年大吉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一月二十六日是一年的第二十六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39日。2004年一月二十六号，一条正运往台南大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抹香鲸尸体在一条大街发生爆炸，内脏和血液撒满一地。由于发生地点位于闹区。众多民众被波及，鲸鱼身长17米，体重50吨，在海岸搁浅而死，属于雄性。科学家指出，由于鲸鱼食了大量生物，在胃部腐化，产生大量瓦斯般气体。当鲸鱼死后，内部组织与器官腐败的速度越快，细菌扩散的速度亦都加快，蛋白质分解。产生更多气体，压力增加，最终爆炸。一月二十六号出生的朋友，勇敢，对自己充满信心，拥有无限毅力，不会受任何事阻挡，做事有策略，不会盲目出击，亦容易令身边人感到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研究不明事件，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突如其来嘅爆发系因为吸收太多，还是压力太多呢？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 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23、25、27、29、31、33和35号的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 会安排跟进。因应昨日发现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病例，政府截至昨晚11点半起，在受限区域内为大约190人进行检测。政府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40人，到访的大约65户，有大约1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已经完成深水埗圆洲街24至26号卫生楼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俄罗斯话正系密切关注美国喺乌克兰问题上嘅最新举动。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批评美方无论喺信息或者实际行动上都加剧乌克兰周边紧张局势。美国国防部早前话，大约8500名嘅美军士兵高度戒备，有需要嘅时候可以随时部署到欧洲。俄罗斯军方之后宣布，在靠近乌克兰的南部军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展开演习，共投入大约6000名的士兵。俄方称演习为战备检查，出动战机、轰炸机、防空系统以及黑海和里海舰队的舰艇进行射击演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东部的局势仍在控制之中。泽连斯基发表视像讲话，呼吁民众保持镇定，又说正是努力安排他和俄罗斯、德国和法国领导人会面。他强调欧盟和很多国家的外交官仍然留在首都基辅，虽然有几个国家的外交人员撤走，但并不意味必然会导致局势升级。英国新增94000几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增加5800几宗，再多439名患者死亡，单日死亡人数是去年2月以来最高。死亡病例较前一日大幅增加，反映周末期间通报滞后。另外，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截至今个月14号的一个星期内，共有1382名新冠患者死亡，比前一星期增加50%，亦都是自去年3月以来的最高数字。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13.84， 瑞士法郎 0.918， 加元 1.262， 人民币 6.327， 英镑对美元 1.351，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078 点，跌5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48.58 美元，卖出 1849.55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朝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除夕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深水埗嘅圆洲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圆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啊，就系圆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咁至于较早前土瓜湾嘅强制检测就已经完成咗，炮仗街去木厂街方向，介乎上乡道同埋马坑涌道之间嘅全线，同埋红光街嘅唯一行车线已经系解封。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CIBS， 你嘅平台亦系多元嘅平台。 走进香港乐队的世界。 嗰阵时租人哋 band 房啦，都要好有纪律嘅，准时嚟啦，准时走啦，因为会有场主咧赶你走啊。 佢系 CIBS 广播人乐队成员 Gladys。 疫情下的我们， 有一次我喺湾仔见到个 Auntie， 跟住我同个 Auntie 讲 hi， 之后佢同我妈咪投诉话我用英文讲 hi 唔用印度。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港少数族裔 Carol。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Mason， 我已经等唔切我哋嘅月光之约啦，我要享受浪漫嘅长假期啊！ 茉莉，我谂你搞错啦，我讲嘅月光之约系叫你喺月尾长假期之前，将棚架等临时旧足物围封好。依家你哋好似咩都未做，斯芬，你同茉莉快啲开工啦！ 是啊，假期前后最忙碌，最容易忽略工作安全，所以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法律人时段内的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他。 长假前后多留意，工友安全至重要。我是 Manson 张俊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翠怡。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有 Kitty 请嚟嘅朋友有 Tonic 嘅恒仔啊，早晨啊恒仔， 早晨早晨，大家好。 系啊，喂，自从你上次嗰个演唱会之后咧，我已经有一轮时间冇见过你啦，我要 update 下你最近嘅状况系如何先。 最近嘅状况就系我哋啱啱排咗首2022年嘅第一首歌啦，就叫做《再见止痛药》啦。 嗯， 咁亦都宣传紧啦，同埋周围去即系。去做訪問啊咁樣樣，咁跟住如果你問我最近嘅近況就係、是、本來喺宣布 lockdown 之前嗰一日，我哋就 announce 咗我哋嚟緊一月尾會同陳雷有一個 show 嘅户外 show， 咁、跟住就因為呢個疫症嘅 lockdown， 我哋就可能要延期咯。 係，其實咧，即係呢一次都唔係第一次啦，即、就、係、是、我哋呢個行業嘅人，大家都即係好多行業嘅人都已經有過之前嘅一啲經歷啦，但係都係再嚟嘅時候咧，都係有一下重擊嘅感覺嘅。你自己係咪都係咁嘅咁樣嘅感覺咧？ 會有重擊嘅感覺啊！我記得上一次 lockdown 就係、是一秒拳王上映之前嗰一日，咁跟住今次嘅 lockdown 就係 poster announce 咗 poster 之後嗰一日， 係啊， 係啊。咁你問我個重擊我覺得今次叫做有咗上一次嘅一個經驗啦，咁都會有受打擊嘅，但係就好快都抖擞精神，然之後就再咁即上次經驗就我俾自己聽就係、是、啊，你都唔可以撇，唔可以退，你都要繼續，譬如你翻 studio 做歌啊，或者你自己健康啊，你自己做運動啊，所有嘢嘅生活要盡量 keep 翻去，即係一個你自己平衡嘅狀態。咁樣去生活咯， 係都啱嘅，即係我哋香港人都係比較強韌嘅，喺一啲逆境裏面，我哋都打慣逆境波嘅。咁我希望即係今一次又快啲過去啦，等我哋又再可以叫做有正常嘅生活啦。呢段時間咧，除咗你自己強韌咗之外咧，你覺得其實同其他 band 咪聚埋一齊，算唔算都係有一種特別嘅力量出咗嚟咧？即係喺呢個咁難捱嘅時候，即係你哋可能好多計劃都要褪嘅時候，即係你哋 band 嚟互相俾嘅支持又係如何咧？ 都有噶，因為其實咁坦白講，如果一個人嘅話，我相信嗰個打擊會仲大。咁我哋一個 band 起碼有四個人，咁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可能都可以傾開少少啦。咁計劃嗰啲要暫停啊，或者打亂咗嘅話，咁我哋今次真係幾快。我記得今次 lockdown 嘅第二日， 大家又系翻咗去 studio， 跟住哦又 lock down 咁点算啊？跟住咯啊，咁有少少时间啦，不如做多首歌啦咁样样啦。咁就又开始再写歌咯，系啊。 系，所以其实我觉得虽然即系啱啱叫做 lock down 咗啦，咁但系过去嗰段时间，大家叫做可以活跃翻正常翻少少嘅时候咧，我都见其实 Tonic 做咗好多嘢嘅，即系都好马不停蹄，一样嘢接一样嘢，即系嗰个动力咧系冇停过嘅。你自己即系可能你睇翻 IG， 可能你都会觉得咦系。即系过去呢段时间，其实都做咗唔少嘢嘅。 都有啊，有呢个感觉啊。我宣布 lockdown 之后嘅第二日，突然之间又静咗啦。咁夜晚又系咁，都系喺 band 房。跟住喺度谂啊，喺呢一段lockdown 与 lockdown 之间呢段时间，我哋都真系都无悔、 啊， 即系可以表演嘅就去现场表演，可以睇其他歌手表演嘅 show， 我哋都会去睇。咁亦都。同朋友見面啊，做咗好多嘢，其實都呢段時間睇翻轉頭都發覺係冇嘥到嘅， 係啊，呢、這個都係我對你哋嘅感覺咯，即係我都覺得啊，嗰陣時你哋演唱會之後，繼續都有好多唔同嘅嘢發生咗，係啦，即 係係 咯，大家都爭取住呢一啲嘅機會咯，冇即係有機會嘅時候都冇停落嚟咯，大家當呢個時候放慢少少嘅腳步，只不過係咁跟住又再衝過㗎啦，我哋 係。唞一唞，再嚟过。 希望下次再同你倾嘅时候唔使等咁耐啊。 好啊，thank you， 可以面对面啦。 好、啊、 ，thank you， 唔该晒恒仔。 唔该晒。 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再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愿意。徘徊最初漆黑里紧张的碰撞，连重叠在一刻交错，不安神情惊慌，幻觉惊叹彷徨，然后某刻静默时简单的对望，然后发展逐渐的交往，凶险齐来抵挡，还会给我护航，从来不满是困阻，问题或变化不再可怕，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每里步再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亦会愿意。在意流与冲击锻炼，无惧压迫逆转中改变，只想停留身边，和你走每一天，继续上演，各地凭你在并肩，共同地奋战，不再胆怯。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试，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步再次，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 世再会，无意怕意。无论要经过转世千次百万次，跟你的虚事不变。缘尽了又有下次，再下次下次，即使相互无相知。 农历新年大家都会准备全盒，又会准备好多的糖果放在入面噶噃。咁但系原来糖果、甜品呢啲名称都会在我哋嘅街道上边发现得到噶噃。到底点解会用糖去做街名呢？想唔想知道？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最爱糖糖糖在你身 旁，最 爱糖糖糖在你身旁。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抱着我根本就能听得到你的。最爱糖糖糖在你身旁， 最 爱糖糖糖在你身旁。虽然我的身高有点娇小，抱着我根本就能听得到你的心跳。 讲下唐街，咁呢个命名咧同历史背景唐厂街都有啲类似噶。佢本身嘅位置就喺铜锣湾近维多利亚公园出口，怡和街同埋告士打道之间。1868年后期，英资洋行喺呢个地方曾经建立咗一间糖厂咧，就叫做东方炼糖厂，咁啊制作白糖噶噃。咁但系其后梗系执咗粒啦，部分嘅机器就转售另外一个嘅制作糖嘅集团。咁而呢个集团咧做糖啊非常之成功咯。由于咁成功，咁所以呢一条嘅街名咧，亦都就系用咗英国商人嘅名称咧去到命名，咁啊故此就叫做糖街嘅。轮到另外一条都系糖，好有关系嘅街道糖厂街啦。糖厂街就位于鲗鱼涌嘅，咁佢系因为1884年，咁亦都就系后期好成功嘅呢个制糖集团喺呢度建立咗一个咧就系炼糖厂而得到命名嘅。咁呢间公司咧就喺香港成立已经超过120年噶啦。早年啊，佢哋嘅糖业咧唔单止啊系全中国唯一嘅精糖制造厂商，冇人唔知道佢哋糖嘅出处噶。在当时更加是世界上最大的炼糖厂之一来的。不怪之得当时他们的名称基本上和香港可以说是差不多齐名。好了，到了1972年他们的糖厂都关闭了。他们公司更加就转型去到就将业务集中在糖类产品和包装上面。去到今日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叫糖厂街呢？原来根本上就是有一间制糖的工厂在这里。 究竟是不是所有听障人士都不能够讲说话？究竟是不是所有聋人都懂用手语？究竟聋、听障、弱听、聋哑和失聪 哪一个称呼才最适合代表他们？ 电视节目吴声吴声讲你听，每集浅谈手语和聋人文化，让聋健之间互相诉说，彼此倾听。 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阿欧，办准年货未啊 ？Kitty 一早整好晒啦。 小白，利是准备好未啊 ？Barbie 一早搞掂晒啦。 咁就啱啦。 乜嘢事呢？ 我哋未搞掂，帮手整埋啊。 咁都得。 一家人唔使计。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喂 ，Kitty 同小白啊，讲下啲利是封啊，你哋对利是封有冇讲究嘅咧？ 有嘅， 系咯， 系啦，我好 你好有讲究喎、啊，今年系嘛？ 今年有讲究，今年第一年派利是嘛， 哦，有印咗自己嘅样咯， 冇自己嘅样，但系系即系自己设计 嘅，哇、 哦，你知道我隔篱嗰个系搞设计啊嘛， 哇、哦，搞设计 就系全盒嗰个嘛， 系啊系，其实佢有两款嘅、啊，即系佢做 graphic 啊嘛， 不过再设计翻嗰个 sticker 咧， 可以啊 ，send 张 invoice 你张 sticker 已经好完美啦，我啱啱 send 咗俾佢，佢话设计得好好。咁但系其实我想讲咧，以前咧一路我都会收集一啲靓嘅利是封嘅，首先就环保啦。 嗯， 二来呢就算未结婚都好啦，你都会有封利是嘅时候㗎嘛。即係譬如你新年就算你未结婚，你都会封啲利是俾啲小朋友啦，即係朋友嘅仔女啦。咁亦都会封俾楼下管理员啊嗰啲都会啦。係啦係啦。咁同埋譬如人哋结婚，咁你都会有啲利是封㗎嘛。咁所以平时呢都会储起嘅。係、 嗯、 啊。 我都有啲特别靓嘅利是封嘅，因为我鍾意柴犬啦。其实如果有啲其实真係几靓嘅利是封设计，譬如一开嘅时候一諗打开佢 就会有隻柴柴。 跟住唔係跟住佢哋出面门口唔係门口即係封面嗰隻柴犬呢会变咗笑嘅咁样。咁呢啲咪好有心思嘅利是封。 係 啊，咁我觉得呢啲利是封我都会储起佢嘅。咁同埋呢我自己都鍾意一啲利是封呢个花款系靓啲，就唔好淨係红当当嘅。因为可能即係新派啦已经。新派嗰啲就唔係话淨係我鍾意利是当然红色就好啦。但佢点样将红色运用到好靓呢，咁样啲颜色就衬到好靓，有好多唔同种嘅红啊，又或者比啲花纹靓嗰啲我都会储起佢 嘅。係咁有啲朋友仔呢就除咗揀啲靓嘅利是封呢都觉得环保系紧要嘅。咁、所以呢原来呢好多间商场呢都有呢啲回收或者新利是封可以俾你免费去攞㗎。呢啲叫环保利是封咁样。咁自己上网睇返多啲嘅详情啦。咁通常喺啲客户服务嗰啲柜台，即係你平时吸车飞嗰啲位嗰度咧，咁佢就有个一兜嘢，咁嗰兜嘢咧就系可能其他嘅商户啊攞出嚟俾大家用嘅一啲利是封，其实全部都系促新嘅。 而家其实 你唔需要去买都已经有利 是封，你去吸车飞佢都会开始枕住枕住一沓两沓送俾你噶啦。 系啊，都几多咯。咁同埋我都觉得有阵时环保用都可以啊。有啲利是封其实今时今日未好多时候都系摺翻个封口入去。 即系唔系胶纸胶水？ 我哋旧时僆仔年代真系啊， 以前胶纸又唔系胶纸胶水咧，又衰咧。 系啊，同埋咧，即系可能用啲口水黏啊。我记得嗰阵时咧， 你有嘅咩？ 有啲大陆亲戚，我记得有啲大陆亲戚咧，佢真系攞啲口水，哎，等我叔叔哎，封封利是俾你。咁旧时嗰啲口咧，即系旧但系冇乜卫生意识啦。 啲沾咗啲水，佢就会黐埋啦。 系啦，咁样跟住就哎，等我封封500蚊人民币利是。 其实冇500蚊人民币利是啦，即系人民币最大面悭100啊！我印象 咁啊，俾5张你都得嘅， 系咯， 我唔記得咗啦，唔記得細個，細個我唔係咁貪錢噶，細個我仲成日請人嚟食嘢，你知啦。 你而家都有。 細個再請多啲啊，積福於世間啊！我想講，但係個重點就係、是、啊，用下啲環保利是封都好喎、啊。咁當然你話、喂唔係啊，即係我哋嗰啲咧，特登去成年咧買好多貴嗰啲手袋咧，就係、是、務求有某啲名牌嗰啲利是封、 哦、 突顯自己身價咁樣嗰啲咧。喂，我中意收到嗰啲利是封噶。我覺得好靚嘅其實，咁但我就當然冇一個意欲話喺嗰啲旋轉拍賣網站要特登扮到自己好勁，跟住買某某某牌子嘅啲利是封翻嚟，跟住再封利是，其實你都加大咗個成本噶嘛，係咪先？我寧願你現實啲啦，實際啲啦，你喺個金額嗰度提升就好過即係叫做金雕玉砌有個靚嘅、 啊、 或者名牌子利是封咁樣咯、 啊。因為你譬如可能嗰啲名牌子利是封，你除翻開可能十零廿蚊一個， 係啊，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將嗰個十零廿蚊擺落封利是裏邊， 收利是嗰陣會開心好多。 唔得啊， 唔得啊，唔得啊，唔得、啊啊啊！我而家睇到其中一個 L 字頭嘅牌子， 即係你上嗰啲拍賣網睇啊。 係啊，拍賣網即係可能講緊二十個，要講緊二百幾蚊， 哇！ 一平係。咁、啊、但係你要留意翻喎，嗰啲嘢可能本身係冇價值嘅。因为你 是赠品嚟 嘅，系佢哋嘅 VIP 或者嗰啲 sales 见你啊几得意咁样，佢就送下俾你咁样。咁佢将一样冇价值嘅嘢变现咗，有二百几蚊， 系啊， 佢都几劲喎。 呢啲有啊，有冇冇啦，有嘅我都会收起佢嘅，因为其实都好似几靓咁。即系如果再送俾人，如果系干干净净嘅，咁可以再重用，都几体面嘅。 同埋过咗呢个农历年之后咧，咁你真系又系等到咩啊？ 下年 兔年先至再攞翻出嚟。 都话你中间会有朋友结婚咯。都系封利是噶嘛， 都得嘅。不过有一种咧就你唔舍得抌啦，真系就系攞小朋友或者攞自己宠物嚟做利是封嘅封面、 哦啊。 其实我都收得多噶，攞自己小朋友嚟做利是封咧，早嗰几年咧其实好兴啊，因为最大型连锁嗰一间咧，帮你印相啊、 嗯， 平时你可能要影印啊嗰间。乜乜味咧？佢主打原來做呢個業務，因為我有段時間咧，我都拗頭，我話：哇，其實呢啲印相啊、曬相公司其實應該都難搞啲啦。 因為而家啲人唔曬出嚟，係 啦，個個都手機影相。 但其實佢哋印好多嘢，除咗印利是封咧，我屋企人有印咗月歷咯， 月歷有、啊， 因為啱啱有 B B 啊嘛。咁 B B 譬如你可能出咗世幾個月或者十個月咁樣影咗好多相，咁跟住你就即係每個月嗰啲相，咁你咪擺落嗰個月歷嗰度，新一年咧， 揭下 系啊， 好多玩法 噶， 甚至乎咧，你可以帮个小朋友影证件相，证件相你又可以有啲相架专系爱嚟咧，你譬如小朋友由 K1 开始去到六年班或者去到中五、中六咁样咧，咁个相架就有晒咁多窿窿嘅，你每一年咧， 我裱起佢， 系啦，就将嗰个证件嘅证件相一定要影噶嘛，你摆手册啊嘛，就摄一个入去，咁啊摄到佢可能你中五、中六都毕业啦，咁你睇翻，哇，由我 K1 嘅时候我个样我变到咁样， 你有冇帮你两个仔做呢啲嘅手集咧？系啦系啦， 陪伴你成长。 嗰、那個有， 大嗰個有， 大嗰個有，咁啊儲緊嘅，係啦，細嗰個就未開始儲，係啦， 即 係 都可以 啦，幾歲嘅咯喎，係， 可能嚟緊都要搜羅埋呢一樣嘢， 開始玩咯。 如果唔係，第時大咗嬲嬲住，點話哥又我冇嘅咁樣， 同埋啲係咯，就係 我已經成日著佢啲舊衫嘅 咯 喎， 可能係咯，小白將小小白印咗喺利是嗰度，咁我唔捨得抌啊，係咪先？同埋有個樣喺度，你都中國人社會又唔係好吉利啊嘛，咁啊要儲起咯。我都儲得幾多喎呢啲， 我都係啊，儲。嘅速度远快过用嘅速度咯，所以屋企好多利是封，系好想用咗佢，但系唔知揾啲咩 谂下计仔 结婚咯， 咩啊？ 人 哋结婚系嘛？ 又用咗佢咯， 生日咯， 生日 不过都系嗰句咁啊，都鼓吹呢个环保利是封啊。咁如果有利是封需求嘅，未必好买啦，咁可能就真系去攞下呢啲环保嘅利是封，因为又免费，第二又可以促进环保， 同埋即系拆利是嘅时候咧就轻手啲，咁你拆个利是拆得靓啲咧，咁又可以再重用啊嘛， 唔好印自己啲姓氏上去就得啦。如果重用唔到啊嘛， 系呢、這个。 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体艺中学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喺教育局嘅指定专业或界别课程资助计划，入读2022-23 学年指定自资副学位课程嘅学生，每个学年最多可以获得22,120元或者38,520元嘅学费资助，金额视乎课程而定。你可以输入关键词 SSSDP， 搜寻呢个计划嘅网页了解详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真系好辛苦嗰阵，有谂过放弃。但是对那种胜利的执着真是令我坚持下来。 他是全港学界羽毛球精英赛男单冠军，来自喇沙书院的洪峰。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ai 钟杰良。 无论要经过高山低谷，学界总动员宏谦会继续同大家专访理工大学学生会中乐团。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儿、Chantel 姚卓菲。每集还会有一个新的名字跟你讲下他的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奔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六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9:07，地缘政治危机冲击全球股市之际啊，美股咧三大指数跌势咧稍为缓和，道指早段咧曾经又系跌好多噶，跌818点啊，收市咧跌幅收窄，跌66点啫，收报咧34,297点啊，标普五百指数跌53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夸张啲啦，跌315点啊，近日。美股表現令到投資者失去信心，過去被視為必勝策略的逢低買入短期很難再次湊效，看到很多一些股市的大好友都說有大跌眼鏡的情況出現，反而一些沽空大師就有些叫做投資的機遇找得到。港股怎麼看呢？港股又 OK， ADR 收市有得升，升187点，匯控帶領港股升上去，转过来开始再同大家跟进多少少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九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电话旁边咧，林慧就接通咗有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嘉慧。 早晨，林慧，各位听众早晨。 嘉慧啊，我最近就睇到有个电视节目啦，就系话咧，原来好多 SEN 特殊需要嘅学童咧，都唔可以净系睇佢表面嘅。所谓嘅意思咧，就系唔好睇佢可能亭亭玉立咁样啦，外表有20几岁，但系内在咧未必等于外表嘅年龄嘅。 系啊，呢一样嘢咧，我哋就叫做智龄啦，智力即系个智力嘅年龄啦。咁通常咧，我哋就会系经过一啲嘅评估啦，就话到俾你听个小朋友其实个智龄系几多。即系例如好似唐氏综合症咁样，见到佢其实好大个好大个，咁但系你见到佢哋其实一个好 BB 嘅啫，咁佢哋嘅智龄咧可能真系得2岁3岁咁样。其实当我哋咧去了解呢一样嘢咧，明白呢样嘢咧，我哋就会同佢哋嘅相处咧就会好和谐噶啦，因为佢一个小朋友嚟噶嘛。 嗱，我谂咧，如果对于佢哋嘅一啲照顾者或者家人嚟讲咧，呢样嘢当然系完全唔陌生啦。但系对于公众人士嚟讲咧，可能呢样嘢就真系需要了解多啲。 係啊，因為有陣時可能多多少少啦，你會見到一個嚇、啊、明明高過自己嘅喎，又大過自己嘅喎，頭先你所講亭亭玉立嘅喎，你會覺得佢冇事，但係突然間可能喺嗰個嘅公眾嘅地方咧，係有一啲嘢令到佢會係一啲嘅情緒啦、 嗯。 情緒可能佢突然間見到樣嘢好靚，又或者嚇啊見到有個姐姐著咗嗰條裙嗰日顏色佢好中意，可能佢就會即刻去摸人哋啦、 嗯， 又或者係會大叫啦，會有呢啲嘅行為嘅，咁而令到咧就會大家有啲嘅尷尬啦。 嗯，我記得嘉慧之前講過咧，其實呢一啲嘅觸發點咧，如果就算係好熟悉或者係好貼近佢哋嘅家人啊，或者係照顧者咧，都未必可以次次都預測得到嘅、哦。 是啊，所以变咗呢，其实我哋最紧要教返我哋嘅小朋友，虽然你话佢个智龄可能得两岁三岁或者系四岁五岁，咁、你可想你諗一諗一个普通小朋友真系几岁大嘅小朋友，当你好重复去做嗰样嘢呢，佢都会明白到嗰个规矩嘅，佢都知道呢要点样去应对嘅。咁所以喺呢一个位呢，咁我哋都要同个小朋友系不断要做多少少嘅训练，要唔好系諗住话咦佢呢一刻识喎、哦。咁跟住呢可能你突然间可能半年后，咁可能佢突然间遇到有任何的情景他又会不懂的，那所以其实在家长来讲呢是真的会吃力的，所以家长也都要明白这件事呢也都会放开、 嗯、 但是就当然有多策略啦，例如可能有一些提示卡啦，或者是会教个小朋友呢，就是我们那个智龄低的小朋友啦，可能就教他、啊、当你遇到某些情景你第一时间即刻就要做一个动作，可能例如说停或者是深呼吸，咁而將佢嗰個行為延慢咗佢、 嗯， 即係當你行為延慢咗嘅話咧，咁喺個公眾嗰陣時咧，佢可能例如我頭先講啊，見到有個姐姐嗰條裙好靚，佢想摸，但係佢會突然間叮諗起媽媽話啊，唔可以摸，我哋做咗三個深呼吸先咁樣，咁、跟住佢就可能做完三個深呼吸之後咧，就會將佢呢個行為咧就會延慢咗噶啦。 嗯，咁我哋就有可以及時制止嘅空間啦。 係啦，就算唔係咧，佢嗰個嘅行為啦，嗰、那個那個程度都冇咁強咯。咁當然佢哋其實訓練有數噶啦，但係頭先你講咯，就係話當有啲情景我哋控制唔到噶嘛。好似話頭先講翻嗰個例子，我唔知道佢中意啲乜嘢嘅款式嘅嘢，而令到佢會突然間令到佢有一個嘅行為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真係要耐心啲啦，長年累月去訓練翻小朋友啦。咁、對於公眾嚟講咧，亦都係啦。咁你當到見到嗰個小朋友，即係見到個人咧，可能突然間會衝埋嚟嗰陣時，我哋就千祈就唔好係驚咗先啦。咁、當然係會驚噶啦， 出現 係啦。咁、我哋亦都要啊，你覺得個樣可能嗰個小朋友佢都好似個行為有啲比較特別啲，咁我哋當然都要保護翻自己先。咁、但係咧，我哋就可能褪後少少啊，咁跟住再誒俾翻一個嘅肯定眼神個小朋友啦，即係俾翻嗰個人士啦，咁等佢知得到咧啊，要停一停嘅咁。咁、就希望係咁樣可以令到咧成件事就唔會嚟得好快好快咁好混亂。 嗱，嘉慧啊，頭先你提到一點咧，就係話智齡咧，其實即係好似我哋嘅理解話，當佢係幾歲嘅小朋友。咁样去照顾或者系教导啦，咁唔系即系话咧，其实喺教佢哋嘅情况底下咧，都应该要好似教 B B 或者小朋友咁样，言辞尽量简化，又或者将个语速咧尽量减慢，呢啲又有冇用咧吓？ 呢、這個有用嘅，因為我哋點解佢哋即係個所謂嘅智齡，就係話佢嗰個語言能力啦，佢個認知能力咧，佢係喺嗰個嘅水平嘅。咁所以咧，如果佢係一個四歲小朋友嘅話，咁你佢個智力咧就係、可能去得到四歲。咁如果你教到佢一啲好抽象嘅嘢咧，佢哋係會消化唔到嘅。咁消化唔到之餘咧，咁就會有啲行為情緒會出噶啦、因為佢唔知道你講乜，咁可能我哋又會逼逼地佢啦。啊，我同你講咗好多次，點解你都唔明㗎咁？咁令到佢哋咧就会亦都会有个不安啦、焦虑啦，同埋会好惊啊。咁、所以咧，我哋真系系要用翻嗰个嘅年岁，即系个智龄嘅能力去同佢哋相处，同埋教佢哋啦。 嗯，嘉慧啊，咁智龄咧会唔会随住佢自身年纪嘅长大咧，而一岁一岁咁样增加噶？ 唔會嘅啦，所以點解叫智齡咯？咁、只不過咧，係佢嗰個嘅技巧啦，或者係佢嗰個認知能力咧，係可以係慢慢有進步嘅空間咯。咁同埋咧，我哋成日講就係多元嘅學習啦。咁就係佢哋雖然佢個智齡係四歲啫，咁但係其實可能佢個身體能力咧係咪又係四歲咧？咁呢個又係要需要好多嘅評估嘅。咁、所以咧係要多方面嘅。咁如果佢嗰個身體嘅機能咧，佢係唔係太差嘅話，咁可能有機。 會佢會做到一啲好藝術性嘅嘢嘅，例如可能原來佢係可以拉小提琴好叻啦，又或者係做到一啲嘅音樂嘅嘢啦，又或者係做到一啲嘅畫畫啦，咁可能佢哋會好有呢個嘅天分去做噶。 嗯，明白啦。咁所以就算智玲幾多歲都好啦，都會有佢嘅發展空間，因為畢竟每個人都有佢嘅長處噶嘛。只要咧可以發掘得到嘅話咧，天生我才必有用，一定都可以有一番作為嘅。 所以我哋一定要系谨记咧，就系话唔好系咁快就框咗嗰个嘅小朋友，就系话啊佢个智龄系咁多啦，咁我全部用四岁嘅嘢去教咧，唔系嘅，因为佢喺佢嗰个智龄系呢一个情况之下，其实佢都可以做到好多嘢，亦都可以发光发亮噶。 嗯，今朝早同嘉慧讲住咁多先，唔该晒 Clara， 唔好客气，下次再倾。 身体好，为此勤劳地上进，愿意卑躬屈膝，或许你未动容，用你的标准套进心血液灵作用，孤独世界这种无力感很重，倦了先喘息，奈若后还是健壮，遇上伤春悲秋，在苦里面落堂，避免很悲观，怀着这最漫长渴望，七十八岁终于找到曙光，无论你看不起，只需长命过你，始终一天听到你认真的赞美，就算心不奉事，为你的坚持难以舍弃，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在地狱还是愉快，就算高攀不起，幸福靠慢慢捱，晴朗的呼吸还是相信已成最大，感动到你终于一天了解，无论你看不起，只想长命失汗味，自信估错仍能高飞，抵抗命运爱你，明日终于一起，无论有意心死，不可随便放弃，少许抑郁心境也健康不断气，就算心不放笑，为你的坚持难以舍，活着信有一丝惊喜，但愿不死心感化你，真的不会认命，四百岁也可以维护你，花多少倍力气。谁话我已经死，不敢权利爱你，身体今非昔比，也未甘心断气，运气姗姗来迟，白发苍苍年华老死，在六百岁终于一起，现在怎可轻轻放弃， 点十九分，听过冯允谦《生不逢时》。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今日要讲嘅系中提琴，好多人都会将中提琴同埋小提琴混淆，因为望落去觉得佢哋个样子好相似。其实远喺十五世纪嘅时候，欧洲就盛行一种中音嘅乐器，叫做维奥尔，佢系一种弦乐器。呢种乐器到咗十五世纪末，基本上就已经演变成今日嘅中提琴啦。中提琴嘅音域介乎小提琴与大提琴之间，佢嘅音色柔和而且丰厚，有好独特嘅音质同埋音色嘅。中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Barbie 林慧， 神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神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有阿谢小姐嘅电话。早晨，谢小姐。 早晨啊，白元浩。 你好，有啲咩点唱啊？ 我今日咧就系、是、准备点唱咧，就系、是、徐小凤。喜气洋洋嚟震压我哋今次嗰个疫情， 系哦，系啊，啱啊，要啊，咁啊，除咗呢样嘢之外啦，咁你仲有冇啲咩特别嘅事情系想透过我哋神哥 Morning Call 讲下嘅咧？ 我咧就系、是、多谢阿李宝如咧 send 条 link 啊，通知嗰啲污水强检，咁咧亦都佢哋好快复翻我，我亦都多谢钟头明啊综合家庭服务阿罗生咧帮我咧就处理嗰、那个。思健学院打极都打唔通嘅电话同埋房署嗰啲事情，咁我喺呢度咧特别多谢送上无限 like 俾1823跟进我房署嗰件事，多谢晒你哋神光嘅节目。 嗯， 最后祝愿咧就全香港嘅市民身体健康。心灵健壮，战胜疫情。 系1823效率又好快咧，咁啊值得赞嘅。好多谢你嘅点唱，谢小姐，拜拜。 拜拜。 向景鼓掌，提高歌，高声唱，今晚开心唱，请欣赏。那情调热情又放亮，人人陶醉意情撞上，相对对共欣赏。四方 1872388，而家可以打电话嚟，不过系登记另一样嘢， 系啦，冇错啦。咁啊，今次咧神光第一线就系有我哋嘅神光虎年拜年团啊。 系 咁啊，呢个神光虎年拜年团咧就喺下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五啊，咁啊五日嘅。咁啊，听众咧就而家打电话上嚟登记，不过咁啊留意住啦，你咧系需要喺当日啊早上嘅9:00至到9:30呢个时间咧，咁啊留在家中，咁啊我哋就可以咧咁啊打电话俾你咧就同你拜年嘅咁样，冇错。 新春期间我哋可以即係神光嘅团队同我哋嘅听众一起倾下偈啦。 冇错啦，咁你都可以分享下你过年有啲乜嘢搞作啦，係咪先。咁好简单嘅啫，打电上嚟1872388之余呢，咁有少少嘅难题俾大家。係咩呢？ 即係而家打电话上嚟已经有难题啦。 冇 错 啦， 有咩问题？ 我哋个上联嘅就係神光虎年拜年团。 係。 咁听众呢就要打电上嚟登记嘅时候讲返下联，即刻作一个下联出嚟、 哦。 哇。 神光虎年 拜年 团。 係啦，七步成先。 係。我哋一家庆团圆。 又得。 搞掂。係啦。咁你仲唔打俾我？ 但呢个 Kitty 嘅唔好抄话。 唔係，我系咪都会返嚟㗎啦。 係呀，你系咪都会返嚟㗎啦。 我唔需要参与㗎。 係啦，咁打电上嚟1872388啦，就可以呢就係有个下联嘅时候登记成为下个星期嘅神光虎年拜年团嘅幸运儿之一啦。 神光追踪31。 最终31，电话旁边有刘昌，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系6:30嘅时候先睇睇，好似有唔声唔声讲你听。 冇错啦，今日晏昼6:30啊，呢、这个唔声唔声讲你听咧，承接上集啊，嗰啲健听啊，双即系嗰啲听障人士啊，佢哋自己咧喺上一集就话咧，即系如果聋啊，即系唔系一个残疾，唔系一个缺失，而一种优势，即系佢哋系咁睇嘛。咁、今集咧就会探讨下咧，即系佢哋系咁讲啊，我哋其他人又点样去到看待呢一件事咧？咁、另外咧，佢哋亦都会介绍一个佢哋围内嘅 term 叫做聋获得同埋手语获得呢两个 term 俾我哋识嘅。咁啊，我睇咗我都唔知系咩嚟嘅，我都要今晚睇下先知。咁啊、我哋认识佢哋多啲啊，咁啊可以明白佢哋嘅世界多啲啦。咁啊，今日晏昼6:30一齐睇下啦。 系咁啊，相当之好嘅节目大家留意住呢个6:30钟啊吓， 冇错啦。咁去到今晚7:30，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咁主持方健儿咧继续啊邀请到一啲香港嘅残疾运动员上嚟倾下佢哋嘅心路历程，倾下佢哋嘅奋斗史啦。咁今晚嘅主角叫做聂建军啊，系呢个香港残疾人游泳代表。咁佢先天咧就视力有啲残障，睇唔清楚，但系佢游水好叻啊，叻到点咧？叻到佢刚刚嗰个残运会咧，佢就攞咗呢个。强佢嘅强项就是100米蛙泳攞到个铜牌嘅，佢甚至乎咧系当时开幕礼咧香港嘅代表持旗手嚟噶吓，咁今晚咧就会佢啊聂建军就带埋佢嘅总教练江俊贤一起上去嘅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没有不可能的背后嘅。 系、睇完之后个个都正能量爆灯啊！ 但都要睇下医生系嘛？ 系啦，咁今晚嗰个医生与你啊，今晚9:30，咁继续啦，同大家讲下更年期呢个话题嘅。咁先集中下女士嘅更年期话题先。咁上琴日就讲过啦，即系。即係教過啦，嗰啲醫生即係點樣去分辨嗰啲症狀先至係更年期嘛。咁今晚咧就會教大家點樣舒緩啊。咁首先咧有呢個婦產科嘅專科醫生咧講解一下咧，有啲乜嘢治療方法可以減輕更年期嗰啲症狀。 係咁要留意啊呢、這個。 冇錯啦。咁另外咧都有呢啲職業治療師啊，教大家咧做一啲咩運動可以舒緩下更年期嗰啲症狀咁話嘅。 唔係淨係女士睇㗎， 係 男性都要睇㗎。你睇清楚之後，即係可能身邊嗰、那個，咦佢好似有啲症狀喎，咁你又識得點遷就佢嘛？ 係 啦，即係自己都好過啲啊嘛。 梗係啦， 冇錯啦。咁去到今晚10:00。介绍埋咗一个节目《没有蜜蜂的世界》呢个纪录片啊，咁原来近年咧世界各地咧都出现咗大量蜜蜂死亡个案嘅，即系原因咧系因为有一种咧含有尼古丁嘅杀虫剂杀死嘅，咁 你話蜜蜂死瓜鬼事咩？咁啊，原來咧 關事啊！佢食物鏈入邊負責好多崗位㗎， 即係啲專家覺得啊，即係一旦就冇咗呢啲花粉傳播者咧，我哋有糧食危機啊！咁啊，今晚呢個節目就帶大家睇下咧，我哋點樣應對嗰啲農民又點樣去拆解咁話咧？ 蜜蜂嘅工作咧係人類嘅科技暫時冇辦法咧去到替代嘅，咁所以即係睇完之後，我哋就知道點樣愛護蜜蜂啦嚇。唔該曬阿昌，拜 拜。 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围封强检延长至今个星期五，日葵楼居民陈小姐话，自己已经检测咗六次都系阴性，系担心继续围封有余困受斗，导致交叉感染。至于物资提供，佢认为安排混乱，而家最缺乏消毒物资。陈小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大厦的卫生情况并没有改善，由闭路电视可见，升降机运送完垃圾之后有人运送饭车，期间并没有消毒。她又说，排队检测分流亦都是安排混乱，令人担心有感染风险。葵青街坊联合阵线成员史思明话，有居民反映检测时间每日有变，其中下葵楼在昨晚大约十点已经有人拍门通知，居民以为安排分流检测，但是楼下已经聚集了百几人，虽然人流已经没有之前那么多，但仍然要晚上十一点几才可以回家。政府完成土瓜湾红光街21-35单号的强制检测，发现两宗初步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因应昨日发现一宗涉及变异病毒株的感染病例，政府截至昨晚11点半起，在受限区域内为大约190人进行检测。政府截至凌晨零时检测大约40人，到访的大约65户，有大约10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政府亦都完成深水埗圆洲街24-26号卫生楼的强制检测，没有发现阳性个案。内地过去一日新增4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24宗是本土病例，包括在北京丰台区、朝阳区、大兴区和西城区，合共的14宗。黑龙江牡丹江市4宗，新疆、河北、辽宁、河南和广东都有病例，没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内地至今一共有105,749人确诊，4,636人死亡，98,600人康复出院。另外，内地新增64宗无症状感染个案，当中20宗是本土病例。南韩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过去一日新增破纪录的13,012宗确诊个案，比前一日急增超过4,400宗，累计超过760,000人染疫。政府预测，按照目前的趋势，下个月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有可能超过30,000宗。总理金富谦在中央政府首尔办公楼召开防疫会议，指出 Omicron 变种新冠病毒成为当地的主流病毒株之后迅速蔓延，政府将会减低危重症和死亡病例作为防疫的首要目标。韩联社报道，金富谦在会议上表示，当地将会展开以社区医院为中心的检测治疗体系，并在周末起将体系扩大到全国，同时在全国的256间筛查诊所推出快速抗原筛检。天气方面，预测朝早部分地区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0度，晚上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星期六晚气温显著下降，星期日朝早寒冷，随即同农历新年假期仍然相当清凉。而家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28点，升86点，总成交金额78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61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4点，升1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8蚊，升1.2；达利食品4.68，跌9仙；美团226.8，升1蚊；友邦保险86蚊，升6.5；阿里巴巴116.8，冇起跌；汇丰控股53.75，升1.4；中银香港29.9，升1毫；安达体育120.1，跌9毫；蒙牛乳业47.3，跌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84，瑞士法郎0.918，加元1.263，人民币6.32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6,908点，跌221点。港金报17,170蚊，升80蚊。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846.91美元，卖出1,847.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深水埗嘅元洲街，因为有强制检测，元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需要封闭。重复多次咧，就系元洲街去美孚方向，近住北河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去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住香岛小筑嗰段咧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去蒲苑。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同埋黄竹坑。坑道葛亮红桥底方向深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粤乐音乐会粤水中环， 反璞归真，重闻百年粤海遗音，竹韵小集联同万能泰斗阮兆辉、万能乐师高润雄演绎多首扣人心弦嘅广东经典乐曲，窥探20世纪初粤乐嘅演变风貌，绝对不容错过。 演艺盛会粤水中环，星期日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理想生活。最近多数留在屋企，除了因应疫情关系少啲出街之外，自己年纪越大变得越来越宅，宅在家已经是我的生活模式。 可能因为以前工作环境食无定时，四海为家，大部分时间都是一大班人，而家反而好享受喺屋企嘅生活。呢排宅在家，另一个原因就是赶紧剧本。作为创作人，有时都会灵感欠奉，咁可以点呢？睇下其他唔同嘅电影，或者系一啲影片分享平台，睇下唔同嘅短片，俾啲刺激自己。如果你有去呢啲影片分享平台嘅话，你都可能会发现，当你经常睇某一类型嘅片，佢就会将同类型嘅片不断俾你睇，因为佢会根据你睇边一类型嘅影片嘅频密程度，觉得你系喜欢呢一类型嘅东西，就不断俾呢类型嘅嘢你睇。睇下睇下，你喺影片分享平台嘅选择其实越嚟越少，因为佢永远都系俾翻类近嘅嘢你睇啊嘛。我最近喜欢睇一啲治愈系嘅东西，其中睇得最多嘅就系一位嚟自日本朋友嘅短片，每段大约30分钟。呢位朋友自己喺一架细小货车上边搭建咗一个小房间，每一集佢就开住呢架流动居所去一个地方。影片内容每次都一样，首先去超市买一啲食材，然后拣选一个冇人嘅地方，通常都系一啲郊外地区。停低架车之后，佢会入去小房间准备餐台，开始消毒，攞出食材，开始煮饭。每次煮嘅嘢都系简单款式，食完之后抹台洗碗，收翻张台，攞出睡袋，熄灯瞓觉。第二朝早伸个懒腰，开翻张台，开始消毒，再煮早餐，抹台洗碗，收翻张台，开车走人。整段片冇人讲嘢，只有一啲简单字幕，加上一啲柔和音乐。半个钟的短片就是这样。每一次短片内容是一模一样的，但是看的人数最低限度都有几十万，是几十万啊！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呢？短片没有高低起伏的情节，亦都没有出人意表的结局，每一条片都是一样。但是我看完一条之后，我就会控制不到自己再按另一条，每一次看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还要看呢？可能因为疫情关系，我们没办法离开这个范围，现在有人出街给你看，令你好像觉得已经离开了这个石屎森林。或者我们被挤压的生活逼得太紧，潜意识好想过佢呢一种生活，可以抛开世俗烦嚣，独个而简简单单生活。就算自己做唔到，好似有人做到都系好。可能潜意识我系喜欢过一啲与世无争、简单嘅生活呢？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天莫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 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千百戏，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谁得抱，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识得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喂，小白，我哋真系有口福啊！ 点解啊？ 因为早两日咧 ，Barbie 又请我哋食芋蝦啦，好好食、啊。今日咧 ，Kitty 又请我哋食曲奇饼啊，真系好正、啊， 梗系正啦！之前咧，佢已经很好噶啦，即系啊，先讲 Barbie 先啦。咁因为佢嗰个芋蝦，佢知道我唔食芫茜。佢特登飛走咗啲鹽西，另外整咗一盤俾我。 我以為咧嗰啲綠色嘅嘢咧係紫蘇葉嚟嘅，原先 佢樣都有啲似啊嘛。 點不知哦，原來佢一講之下先知道係芫茜啦咁樣。哇，好好食， 加咗啲色彩落去添啊。 係啊，因為個芋頭味好濃烈啊。咁之前咧同譬如風騷發言人嘅瑞姐咧，佢講話原來芋蝦呢樣嘢咧好考功夫嘅，即係你要用好多心神啊，好多時間去整啊。 系啊， 即系多谢啊！ 你净系睇个外表，你都知道其实系有功夫啦。 系又要刨丝， 系啊， 刨皮， 又要搞呢样搞嗰样，攞出嚟嘅时候咧，又我哋都好小心啊， 系 惊佢烂啊， 系啊，脆卜卜， 系啊，脆卜卜，仲有 Kitty 嘅出。出曲奇饼，我真系我真话你嘅岁数仲系脆卜卜嘅年纪，即系曲奇饼，哦好食咁、啊、样，头先又忍唔住食咗一块啦， 你试咗啦， 系啊， 我未试啊， 好松化，同我个人一样， 系嘛？ 呢几年都开始松化起上嚟啦， 吓。咁啊啱啦，食多两块啦。 正所谓唔食唔松化，正所谓。OK， 咁啊，今日阿崔神有咩推介？ 系啦，咁啊，今日礼拜都系讲啲好意头啊，新年嘅餸菜啦。嗱，寻日嗰个黄金虾咧，我真系唔系黄金虾，黄金鲍鱼啊， 叫咩改咗个名？叫咩名啊？ 荷包满满。 Yeah！ 咁啊，都真系翻去整咗啦。咁啊，都系简单，亦都好食嘅。咁啊，今日咧又讲另外一个咧，我都觉得新手都可以去试下做嘅。咁就系呢个姜葱好事，就系、是、其实系姜葱蚝煲嚟嘅。 姜葱咧真系好好食啊， 好香。首先系啊，咁啊，嗰、个材料简单，譬如你买一啲广岛蚝啦，咁啊有啲姜葱去到爆香佢啦，咁你可以落埋干葱嘅，咁啊更加之香，有嗰、那个即系个煲嗰阵香味咧。 哇，送饭真系一流 喎、 啊！ 系啊，呢、這个好 中意，连埋个汁都可以攆埋呢啲。 呢、這个因为咁佢有蚝啦，咁所以好多时候过年会食啦。其实平时有时候我都会整嘅呢个姜葱蚝煲，因为嗰个步骤都唔算好多。首先咧，嗰个蚝咧，我都次次我都会讲噶啦，点样洗得干净咧？好多时候咧，你冲十次水咧，嗰啲水都系即系灰灰地色咁样噶嘛。咁你就记得要落少少生粉落去嗰啲水嗰度咧，就 吸咗啲污糟嘢。 系啦，搓一搓啲蚝，帮佢好轻力咁样按一按。 你个 massage 先。 系啦，攞啲生粉水咧去浸一浸佢啊嘛，攞啲盐啊咁样冲一冲佢啦，咁啊冲多佢几次就干净噶啦。跟住咧就煲一煲水，就将啲蚝。飞一飞水，大概一分钟啦，咁可以捞翻起佢，咁啊印干佢，跟住咧就沾少少生粉，然后咧你就可以用中火啦，烧热个镬落油，就将头先染咗染咗生粉嘅蚝咧煎到两边金黄色，咁就攞起佢备用啦。之后咧就可以做嗰个爆嗰个姜葱噶啦，咁啊用同一个镬就落啲油，咁啊加啲姜片啦，加啲葱段啦、干葱头啊咁样咧就爆香。咁用啲咩调味料呢？通常我就会落少少绍兴酒啊、蚝油啊、生抽啊、少少砂糖啊，同埋适量嘅水就煮一煮佢。咁呢个就系嗰个汁嚟嘅。跟住你就可以将嗰啲蚝咧摆翻落去呢个镬嗰度，咁啊吸一吸嗰啲汁，兜一兜佢，等佢咧就挂上面咁样。系啦，煮到个汁咧差唔多收晒嘅时候咧，咁就可以上碟噶啦。咁啊，通常如果用个煲嚟上咧，就会更加有嗰种热辣辣嘅感觉。觉嘅系啦，咁大家可以喺新年嘅时候又试一试啦。 系啊，我试过有一次咧，屋企又整呢一个姜葱爆蚝啊，系啦，咁但系冇晒啲酒喎，咁争好远嘅啲味， 系， 但系咧 就倒咗啲沙茄落去， 真系倒咗沙茄落 去，一样嘅啫。 其实个感觉都唔差， 日式玩法 都几好食添，大家可以试下。 日式玩法，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 记唔记得上次享乐时代咧，就同大家讲，咁啊可以行山行到去香港东北部，咁啊喺呢一个乌蛟藤再入，咁啊去到呢个叫三亚村嘅地方，咁啊试过一个咧， 系咪雪条嗰个啊？ 唔系雪条荔枝窝， 荔枝窝。 唔係豆腐花，豆腐花第二個地方嚟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上次試嗰個法式嘅客家菜嘛。 哦， 係啦。咁呢個就係因為講多少少典故啦。因為嗰、那個那個原居民咧，佢就原本住喺三亞村嘅，咁佢就因為移居咗去呢個法國好似係里昂，如果冇記錯。跟住就40年啦。咁喺嗰度咧都係主理呢啲餐飲業嘅。咁啊翻咗嚟諗住。退居生活啦，咁樣咁啊退休嘅時候就諗住喺自己本身出生嘅地方，咁啊搞翻一啲嘅飲食嘅嘢，因為佢最叻就係飲食啦，係咪？於是乎咧就喺一個咁山卡拉嘅地方咧，咁啊有間小小嘅餐廳，普通人咧就可以喺呢、這個。山路嗰度就行过去啦，咁如果由乌蛟藤起步就要两个小时，咁都系平路多嘅，咁有分上路有分下路，上路要上一上个山，但系个山都唔系好高嘅啫， 即系来回咪四个钟咯，去两个钟，翻嚟两个钟， 再加埋你食饭个半钟到啦， 不如得啊，法国菜起码食四 个 钟， 唔系个客家菜， 但系佢系法国客家菜， 系 佢用客家上菜嘅速度，但系法国 menu， 佢嘅上菜都快嘅， 慢慢品， 佢系用法国嗰种处理食材嘅概念去到煮客家菜， 但系就用快餐店嘅速度。 佢都唔慢㗎，其實佢煮飯，因為我有行過佢個廚房去裝佢哋啦，佢哋都真係幾幾係一個大廚房嘅感覺。 會唔會用嗰啲柴火燒咁樣？即係會唔會用翻啲？ 我今日就係想講呢個柴火燒啦、哦。其實我嗰陣，我上個禮拜就講咗我點咗幾個餸啦。咁嗰幾個餸咧，其中有一個都係要再講嘅，就係因為佢炒得幾好嘅，就係佢嗰個米粉同佢嗰個臘肉。 上次講咗個米粉， 上次講過係啦，米粉咁啊，臘肉咪自己曬啦。咁啊，臘肉咧，佢炒個菜咧，佢就用荷蘭豆。咁、其實我幾少唔係話成日食用荷蘭豆去到炒臘肉。 咦？我細個屋企好中意。整啲味嘅喎，屋企係啦， 咁我又覺得佢都整得幾好，同埋佢個臘肉咧，因為佢全部自己曬嘅，咁、我一路食飯一路其實隔離嗰大概五米度咧，就見到佢嗰幾廿串臘肉喺度曬緊。 Kitty 講開荷蘭豆炒臘肉咧，係即刻肚餓， 係啊！ 你屋企有冇整呢啲㗎？係咯、 啊， 我以前屋企我婆婆都好中意整啲味， 即刻肚餓諗。 我問我阿婆話點解荷蘭豆一定要配臘肉嘅咁樣？你知唔知佢點答我？ 因為臘肉鹹啊嘛。 誒唔係，佢話荷蘭豆咧炒咧要落好多油嘅，咁咧臘腸臘肉咧就成日會飆油出嚟。 就唔使落咁多油了， 系啦，就本身就必油出嚟啦、好啦，咁啊，除咗呢两个餸之外咧，咁啊，亦都有一个咧，就系佢哋会整啲茶果啊嗰一类嘅。你知客家人都有佢哋自己嘅甜点噶嘛，系咪？咁佢呢一个咧就真系几特别啦，因为就正如头先阿 O 所讲嗰样嘢，柴 火 啦。好啦，咁我去到佢哋呢一个嘅餐厅嘅时候，佢哋餐厅都系喺佢哋自己住紧嘅地方啊，即系原居民啊嘛。咁佢哋有一个嘅炉啊。红砖炉，咁我炉望起上嚟嘅时候咧，好新速速嘅咁样，咁我即系我系啲八卦人啦、啊，行过去问嘅时候，佢话啊系啊，咁啊呢个炉新噶，咁我哋法国翻嚟之后咧，法国好似仲争个炉，咁于是乎我哋自己砌咯咁样，咁、我真系见到，喂个炉咧砌到都有板有眼嘅，可能因为本身佢哋都有经验啊，有工价，咁啊一路砌个炉嘅时候咧，咁啊谂下啲火候点去啊，有晒烟通啊，有晒位嘅。咁佢哋嗰個爐咧，我就問佢啦，佢話夜晚咧先至會用嘅，因為日頭咧佢話如果用呢個柴火爐嘅時候咧，咁可能真係會比較上多煙啊。咁、如果有食客喺度或者附近有啲， 以為扣鳩係咪？點起煙火、啊， 或者以為有咩意外啊？ 吹叫狼煙， 吹煙啊！狼煙係狼煙， 狼煙 烽煙四起， 烽煙四起啊！係啦，咁佢就話夜晚咧就會開呢個爐，咁佢亦都俾咗我睇，因為佢哋即係原居民嗰種嘅生活咧就係、是。附近有啲柴啊咁樣嘅，咁嗰啲柴真係我嚟咧夜晚嘅時候喺呢個柴火爐嗰度用嘅，咁、就係我嚟整嗰啲頭先講嗰啲糕啊，係啦，咁所以佢個糕咧，我哋有陣時都話啦啊之前我提過就係、是、譬如北京田鴨，咁有啲北京田鴨嘅鋪頭咧，佢除咗有自己個瓮缸之外咧，咁佢哋仲有用一啲特別嘅柴木咧， 好似用咩荔枝木啊， 係啦，冇錯、你都記得喎。咁佢有 係記得啊！我應該係有食過添啊，係啊， 係啊， 因為食過用呢啲木嚟整出嚟嘅嘢食， 佢係會多咗一種嘅味道喺嗰、那個燒鴨入邊噶嘛。咁呢一個咧叫做客家嘅甜點咧，佢哋都係用翻最傳統嘅方式去到做。咁、爐咧都係佢哋自己去到研製出嚟。咁所以我覺得呢、這、一個呢、這個心意同埋佢哋覺得對點解話欣賞佢哋咧？因為佢哋對食物嗰個要求 係。 呢樣嘢令到我覺得係一個保障，同埋對嗰個食物一個好食嘅保證。 小白咧講呢個咧就憶起我近排睇一個電視節目咧，就關於香港一啲好味道嘅嘢。咁成日都話香港冇鄉土情咁樣，即係一諗香港就係、哇，即係國際金融中心啊，跟住就係、是漁港啊，但其實係有㗎， 有㗎， 即係有。我記得咧去過一個地方叫西貢嘅鹽田子啊，佢有 去過， 佢有土窯雞食，係 啊， 即係土窯雞， 類似嗰啲瓮缸雞 friend 啊嘛。即有個嘢咁樣， 啊、 即你好難想象香港仲可以保留到呢啲咁有特色嘅一啲原味道啦，可以咁樣講。 一講起香港，我就諗起菠蘿油添， 唔係奶茶都係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嚟嘅、都真係堅嘅。 蛋撻啊， 雲吞啊，係啦，呢啲都係嘅。咁、但係都有啲即係好傳統，甚至乎係由以前幾耐流落嚟嗰種嘅食嘢嘅方法咧、其實喺民間都有唔少喎。 有一次行山，我都食過嗰啲土窯薄餅啊， 係 啊，即係行行下。好似临近大澳附近咯， 系 啊，咁啊有个就系嗰啲石窑咁样，成、个薄饼咁样推出嚟 嘅。哇，嗰啲又系好有风味啊！咁、所以如果大家去行山嘅时候，不妨设计条路线咧，系有嘢食嘅， 系会行得起劲啲嘅，我相信系行得快两步 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雨带感觉弥漫清晨，带着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阿欧，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